及薩爾普勒省首府薩爾普勒。美軍據報派出 B-52 轟炸機空襲塔利班的據點。內地電商阿里巴巴一名女員工表示，同上司出差的時候懷疑遭到客戶同上司性侵。內地傳媒報道，社交媒體上成立了一個由6000多名來自不同部門的阿里員工組成的群組，希望公司正視女事主的訴求，包括開除疑犯永不錄用，給予事主有薪長假，向事主和家屬提供中長期免費的心理諮詢。另外，小組希望借今次事件推動建立員工，特別是女員工的職場反性騷擾制度。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张勇早前在公司内联网发文，对事件感到震惊、气愤、羞愧，认为必须调查清楚，对全体员工和全社会一个交代。他为事件中各级主管的冷漠和没及时处理道歉。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大阪以西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西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6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八分啊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咁啊喺朝头早嘅时候，星期一啦，咁啊奥运就完结咗啦，咁啊嚟到呢个八月嘅九号啊，咁啊雷暴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就生效紧嘅，咁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吓，系啊，朝头早咧我翻工嘅时候啦，即系头先即系五点松啲嘅时候，哇喺我住个区咧，哇都相当之大雨。我话湿晒嘅，其实到而家未干，咁希望咧都提醒各位听众啊，咁啊带遮，同埋换一对咧就会湿咗，然后快啲干嘅鞋会好啲。如果唔系就好似我而家咁噏住噶啦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系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好老土，但系我真系觉得每一位嘅运动员能够为香港咧出战奥运的而且确咧系已经相当之厉害。我自己有阵时都会玩下啲运动啦，系咪？你要我玩到好似精英运动员咁样咧，真系 sorry 啦。啊，纵然系咁样，我都已经觉得自己呢个付出系好多噶啦。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嘅付出咧，同呢一个喺运动上嘅收获咧系唔成正比嘅。冇办法啦，见到人哋嗰啲跑步啊、跳高跳远啊嗰啲啊，踩单车啊咁劲咧，即系自己有阵时都会谂，哇，我又得唔得嘅咧咁样，又喺度谂啊，哇，我以前细个啲运动都好劲嘅，都系攞翻嗰个 API 即系政府宣传声带喺度讲啦，50年前啊嘛，好彩我未到50年。但系每一个人咧喺自己嘅工作岗位，喺自己嘅人生入边，总系有一啲嘅使命。我认为运动员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使命，就是属于运动的界别，在不同的项目上面争取到好的成绩，除了就是为自己争光，为我们香港争光之外，其实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因为可以对他们自己的生命呢有更加大的一个肯定的价值。不仅仅运动员的，每一个生命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肯定的地方。例如我，我在电台工作都十数年啦，系咪？咁啊，都系一个咧，肯定自己嘅地方嚟嘅。可能你亦都系一样嘅，你喺自己嘅工作岗位上边，亦都有自己肯定嘅地方。有机会你会系一位嘅文员，千祈唔好谂住为文员啫咁样。每一个文员亦都好似社会上每一粒嘅齿轮一样，每一粒螺丝，亦都担当住一个重要嘅角色，喺一个群体嘅社会上边咧，系不可或缺。每一个人又有他自己的人生上面的使命，你可不可以找得到呢？你会不会感觉得到呢？如果你还年轻的，还是求学阶段的，可能你还未能够非常体会得到这句说话，但当你出到来社会工作的时候，你就慢慢找到自己的去向。当然如果自己的去向是可以跟自己的叫做兴趣挂钩的，又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来的。今日朝头早，如果你仲未揾到自己嘅方向嘅时候，你可以谂下，你可以喺边一个嘅工作范畴上揾到你自己生命嘅价值，成为你自己心目当中嘅英雄咧。早晨，早晨，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看见个个正漂亮的景光。尽力竞争，可否一天不需靠色相而活，最终会记得为何而生，愿意吗小女生，愿你悉心工作，尽力爱恋与我，有过一岁摸着半边天，撑到暖了吗？撑到累了吗？神奇吧，能重生。不必相信命运，只信我的灵魂，可以自己一个人，可以自创一个神，亲手改变。 相信命运，只信我的灵魂，可以自己一个人，可以自创一个神，亲手改变命运，但求承认我真实，求成就你真实，神奇旅行，来吧，跟我决定快乐地重生。存在秘密，可以自己的信心，总有自信的吸引，亲手改变命运，但求承认我真实，求成就你真实，诚实过人，今天跟我决定快乐地重生，朝更好的走 歌，嚟 JR 嘅神奇女侠啊！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而家29度，相对湿度88%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钟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6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6点到10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榕树是香港常见的树木之一，不过今年有超过2500棵榕树受到蛾灾的侵扰，出现了秃头的现象啊。新界乡议局环境及卫生委员会就说了，朱红毛斑蛾虫害就蔓延了新界的各个区域，不少市民都表示关注的。为了避免虫害继续蔓延，香港园艺学会的树木专家就分享了防虫的措施了。专家说，朱红毛斑蛾分为6个生命周期，可以按照不同的生命周期采取6个针对性的防虫措施，包括了清理树叶草杂、清理树根、保养树木、人手除虫，或者直接噴殺蟲劑。朱紅毛斑蛾大量咬食榕樹的樹葉，令到樹木變秃，很多人都擔心這樣會損害樹木的結構和健康，繼而有樹木或者枯枝枯萎之後可能會有塌下的危機的。發展局局長黃偉麟今年6月的時候就說，政府的樹木管理部門是進行恆常的樹木護養，今年受到蛾虫影响的榕树数目超过2500棵，主要集中在新界，其中元朗就占大多数，有接近1800棵，其他就在屯门、北区等等。受蛾虫影响的榕树会因为树叶变少而影响外观，不过对于树木的整体健康和结构状况其实就没有构成严重的影响的。为了有效地阻止害虫蔓延，以及可能对古树的名木的影响， 树木管理部门已经加派人员去巡查和监察各区受影响的树木，并且因应虫害不同的阶段生命周期调节相关的措施。如果市民都发现自己身边的榕树受到这些蛾虫的侵蚀，可以联络树木发展管理办事处，他们就会提供适切的防治资讯，希望可以同市民同心对抗虫害。我自己就很喜欢望树木的，因为每一棵树木都有它独特的形态。最近的而且确都留意到不同的地方多了这些光秃秃的榕树，希望它们可以快点生回些头发啊，不是，是树叶出来，等到我们的市区环境都可以多一些绿化的植物，望出去都养眼一点的。 你温泼上面时钟断了电，没有催促留言，光线抬起眼发现长空里再现蓝天尽看得见，枕边没有控诉无问责信件，表示了逼迫不再兑现，忙炒意思念邻居变友善，全地球正甜太难遇见。发现没有车队连绵，各自令观众见面，腾空了四面，城市顿变不讨厌，天空没有线眼，无需记缺点，谁指责天神不爱锻炼，无批判声音呼延，沉闷在面。停顿作怪，流露变态情怀，随机放肆，无需介意，燃烧够再开始。 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好嘅事情，我哋值得去望一望嘅。第54届的联校科学展览啦，咁之前的时间咧就喺大会堂有个，除了奥运之外，佢哋都有个闭幕礼嘅。不过咧，展览入边展出咗咧20个就是由一班中学生用咗几个月的时间嘅呢个精心的研究作品，各式各样的创意咧都有噶。期间一连6日免费开放咧，就俾公众参观同埋投票嘅。更加咧有一众嘅大专院校嘅教授咧就去到啊，哇！喺为咁多位嘅队伍咧去到咧就系评分嘅。因为疫情停办咗一年嘅联校科学展览啦，咁今年度咧就成功吸引咗28间嘅本地中学咧就报名嘅，咁其中20队咧就入围噶噃。 今年的主題就是平衡，參賽者通過運用科學並且就以維持生活的平衡提高就一些舒適度的。咁有好多咧，就係非常之好嘅發明咧，就出咗嚟噶。其中有一啲叫做鹽氣鹽平衡啊，逆轉咧就係一啲嘅唔同嘅化學物質喺空氣入邊嘅改善咧，就車防空氣嘅污染，咁啊得獎噶。亞軍方面咧就研究出咧就係空氣咁啊重組啊，利用上咧就係 Superfood 之稱嘅一個螺旋組去到製作咧就創新嘅空氣淨化機。呢啲咧就真係厲害嘅，即係可以令到咧就係實質嘅環境啊，都可以有一個明顯嘅空氣上面嘅改善。所以話咧啊，呢一啲嘅真係值得去到表揚嘅學生們咧係厲害嘅。希望咧有更加多嘅人咧就投入一啲譬如係研究啊，咁啊令到我哋日常嘅生活咧，即係我哋廣大市民最緊要就係咩啊？日常生活都有啲好明顯嘅轉變，即係喺呢一班嘅學生嗰度嚟嘅話咧，咁啊更加開心啦。 专门就系上马靴，心破舍。腰间画花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的绝情。哦在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子弹我早上好，以这吉他君困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绳索。听我呐喊声，来寻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 歌曲啊，佢哋系 Nowhere Boys， 无处游游。喂，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啊吓。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 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房、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近日平均单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突破十万宗。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期望，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月底前全面批准使用新冠疫苗，相信有助私人机构和学校要求员工接种，认为在地区层面展开接种计划有助压制疫情。美国目前只批准使用緊急使用輝瑞、莫德納和強生三款疫苗。福奇又表示，已經接種疫苗和佩戴口罩的教師和員工可以有效保障學生免受感染。美國第二大教師工會美國教師聯盟改變態度，認為所有教師都應該接種新冠疫苗，以保障未能夠接種疫苗的學生。主席溫格俊早前表示，目前有近九成教師和學校職員已經完成接種疫苗。阿富汗塔利班表示，近日先后攻占五座城市，包括被视为具重要战略地位的最大城市昆都市。有当地官员表示，除了机场之外，昆都市所有地方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市内一片混乱，有建筑物和商店起火，塔利班在区内升起旗帜。塔利班发言人有表示，与阿富汗政府没有就停火达成协议，反指是阿富汗选择宣战，并且警告美国不要干预。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特种部队仍然在昆都市和塔利班战斗，除了昆都市之外，塔利班亦已经夺得的两座城市，包括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鲁坎市以及萨尔普勒省首府萨尔普勒。美军据报派出 B-52 轰炸机空袭塔利班的据点。警方昨晚近九点接获村民报案，指打鼓岭平且一间寮屋发生火警，并且传出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救熄，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事件中无人受伤，共有六人疏散到安全位置。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郑玉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是全国性法律，采取反制措施完全属于外交事务，依照基本法第十八条列入附件三在香港特区实施是最自然最恰当的方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亦认为是合适做法，外界无需太多忧虑。对于有意见忧虑反外国制裁法如果在香港实施，会损害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影响国际间的交流，谭耀宗回应，相关法例并非为本港而做，如果要在本港实施，以本地立法落实较为合适，本地立法过程中亦可以澄清各项问题，认为外资无需过多忧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国剧830号手就位。 在军事训练里面，当面对断水和缺粮的情况，这一班新兵怎样去克服困难呢？ 现在整个连队都上了山去挖野菜，夹埋啲野菜应该都挨到半个月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我哋连自己手头上嘅食物都分唔到系真定假嘅，咁我唔讲啦。 我失职。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晓然在《学界总动员》当中带大家探访一下圣若瑟书院，校长黄婉芬还说有一个好的活动介绍给大家。 对我28年来的经验来说，我就觉得可以延年益寿，因为就越打越精神，越打越青春，我觉得可以。 想知道打些什么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呢？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候，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嚟到咧星期一嘅早上咯，打电话俾崔杰彤先。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寻晚好似啲雷声好犀利，你呢个甜睡宝宝有冇砸醒啊？ 哇，唔系，佢打雷嘅时候我未瞓、啊。 咁夜？ 系啊。你听到我而家把声就知道啦。 做咩觉得因为香港今届奥运嘅成绩咧就创咗新嘅纪录，就开心得滞，瞓唔着。 可能惯咗夜瞓啊，呢排即系可能睇电视啊，睇到夜瞓啊，系咯，上晚打雷，哇，嗰啲雷声咧系好长噶、哦 嗯， 你会怀疑到底出面系有架货车经过啊，定抑或是真系打雷咧，佢系咣咣咁样咯，咁啊而家。望出去咧，咁啊地下都系湿嘅，咁啊落住毛毛雨啦，咁所以今朝早大家出门口咧都记得带翻把遮啦。 嗯，系啊，咁啊我朝头早咧都揼湿咗啊吓，只脚记得仲噏紧啊。 吓系咯，你咪揸车翻嚟嘅咩？ 喂，咁都要攞车噶嘛，好大雨啊！ 都泊喺门口噶咯，已经。 真系好大雨啊！唔系我摆远咗，因为而家。 哦、oh, ，OK，OK，、 okay, okay. 系啊。 喂，今朝早咧，我想分享一个生活小智慧啊。 嗯，点样嘅智慧呢？ 你有冇俾人玩过你整蛊过你咧？就系、是、熬完嗰罐汽水，跟住俾你饮，然之后你一开嘅时候就自然咁样飞晒出嚟咧？ 梗系有啦。 好啦， 有 啦。呢个 咪湿晒咯。 系啦，但系咧好多时咧就有唔同人都话，喂，好多人都话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熬完罐汽水咧，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好喷射出嚟噶嘛？即系有啲解救嘅方法噶嘛？ 系咪噶？我唔系觉得好 work 喎。如果只要熬过咧，我成日觉得系要一系你摆喺度摊咗十分钟，跟住先开。 嗯、 如果唔系咧，都应该系会重重地焦嘅。 嗯，但系你有冇听过一啲方法可以解咗佢嘅叫做？ 冇、喎，系咪咩倒转摆定摇下佢嗰啲啊？ 我自己听过咧，就话试下打平，跟住就碌下佢啦，即系摆喺个台面。亦都有试过听过咧，话就咁咧喺个底嗰度咧，即系攞只手指嚟咁样笃下佢啦，先开啦。咁跟住咧，最近有个日本嘅电视节目咧，佢就实测，咁佢就点样教咧？佢就教你嗰罐汽水咧就起身咁样摆喺度，即系准备开咁样个样摆喺度。 但係咧離開之前咧就用兩隻手咧就用少少力咧去捉實嗰個罐嘅兩邊。咁就由上而下咧，咁样啜落去，即系扫落去。 做咩帮我按摩啊？扫风咁样噶喂。 系啦，好似扫风咁样，上面一路咁样扫落去，扫落去，扫落去。咁扫去几下之后开咧，佢真系冇肥出嚟喎、 啊。系咪噶？迷信咁样噶喂，你讲埋啲嘢。 一个实测嘅节目嚟噶，佢真系咧摇完之后用呢个手势咧去到啜翻佢落去嘅，因为佢话咧原来摇完之后咧嗰啲叫做爆出嚟嗰啲泡泡咧，通常就會黐咗喺嗰個罐嘅邊邊嗰度嘅。咁、你喺出面咧，用個手用少少壓力咧，將佢推翻入去少少嘅話咧，咁佢咧爆出嚟嘅機會就少啲啦。咁樣， 哦， 即係佢都係有一個科學化嘅解釋嘅。 嗯。都试下先。 做咩你唔信我 啊？我唔系唔信你，我谂紧个节目系咪真系真噶？我有少少想试啦，因为你汽水嘅嘢都系几蚊罐啫，咁我又可以自己试下睇下佢嗰个系咪真的。不过就要多啲人一起做呢个实验咯。 唔使啦，我一阵带一罐翻嚟俾你试下咪得咯，直头可以拍片添啊！ 冇呢啲一齐试啦，系咪先？因为我唔知点样扫风扫得好嘛。 即又是最后是我试给你看是吗 我最多搵件雨褛给你了。 我们做人要有实验精神的嘛，我们即是拿罐回来试一下转头。 好啊好啊，拿罐回来试一下看看如果是的话，那以后就熬完之后或者。 不用怕啊， 是 啊。 不用怕的嘛，这些最怕就是无啦那些汽水噴到你全身都是。最怕的是什么呢？湿都不要紧，黐粒粒的感觉是最不舒服的。 是啊，不怕被人整蛊啊。 是啊，好啦。转头翻嚟，我哋一齐试下先。 好啦， 好啦，一阵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奥运呢就圆满结束了。不过先提一提大家，外面29度啊，雷暴警告是继续生效的。好了，奥运圆满结束。如果这个时间真的问你，喂啊！我哋香港咧都有一面嘅铜牌，系嚟自边度啊？空手道。空手道系咩嚟噶？空手道同柔道同跆拳道系咩嚟噶？系咪已经好清楚咧？可能呢个时候你都会话，差唔多嘅嘢啦。好啦，我哋先讲咧，就系我哋得到铜牌嘅空手道，卡拉踢。原来空手道咧就起源于呢一个冲绳嘅，喺2020年嘅时间咧更加成为咗咧就系奥运嘅项目啦。好啦，佢致胜嘅重点咧，嗱先讲唔系我哋嗰个攞咗铜牌嗰个型啊吓，本身亦都有其他空手道嘅项目嘅。致胜嘅地点咧就系嗰个重点啊，就系在于咧就系同对打嘅时候嘅比赛入边咧以踢啦、打啦、摔嘅技术咧去到致胜噶。攻击对方身体目标的区域。咁我哋嗰位铜牌嘅得主阿刘武常咧，佢就系以一个空手道嘅型，系一套嘅套拳嚟嘅，百几套嘅拳入边，其中咧就拣一啲可能难度难啲嘅，等佢咧就发挥得好啲嘅，咁啊可以咧就睇下有几多分数咧，从而咧去到决定佢嗰个嘅排名嘅。所以咧，并不需要咧去到对打嘅，咁啊同本身另外嘅一个范畴咧系不一样。好啦，除咗空手道之外，讲下柔道咯。柔道咧啊，原来柔道咧都系嚟自日本嘅。咁你话喂，头先个空手道都系，头先个正确嚟讲咧系嚟自冲绳，即系日本最南端嘅岛之一啊，冲绳。咁但系呢个柔道咧就系嚟自日本噶啦，喺1964年嘅时间就成为咗奥运嘅项目。咁佢咧喺决定胜负嘅时候啦， 就是以头啊，即系好似摔跤咁样头砸嘅一个技术，或者咧就系摔嘅技，头技或者摔技，将对方咧就压喺呢个地，或者咧就系用摔跤嘅方式咧，加埋呢个关节嘅技术等等去到取胜噶。咁佢咧就系令到会对手咧就认输啦。一摔落去嗰下咧系痛嘅，而且咧有阵时柔道咧仲会针对住咧一啲头先讲过关节技啊嘛，关节咧就去到攻击你嘅身体嘅地方嘅。我自己咧都有问过一啲柔道嘅好手，但佢话到其实柔道同空手道其中一样最不同嘅地方咧，就系除咗佢系因为两者都有一啲叫摔嘅技术啦，不过柔道咧就系以一个叫做静态啲啊，以静制动多嘅。同埋咧，佢哋咧就好多时都系先学防守嘅，所以感觉上咧会温文啲，先系我嚟保护自己。啊，佢哋更加话到，有好多小朋友咧去学柔道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柔道由于个理念咧就先系保护自己，跟住先至去到咧就系转守为攻嘅，所以咧更加可以练习到咧好多小朋友嘅反应啦，令到佢哋嘅速度感更加快。一个转身就可以保护到自己啦，就算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嘅意外，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好快脆咧就可以保护得到自己。所以咧，好多人学柔道嘅原因就系因为咁啦。好，头先话过仲有一个跆拳道嘅，跆拳道咧就唔系嚟自日本啦，跆拳道都系亚洲，起源于咧就系韩国，喺2000年嘅时间成为咗咧就系奥运嘅项目，致胜嘅地点咧就系用拳。同埋腿去到咧就击打对方嘅，咁你见到而家跆拳道喺比赛嘅项目入边都会戴住头套啦，以保障咧就系参加选手嘅安全嘅。啊，致胜嘅重点头先话过啦，就系以拳同埋腿击打对手，同一时间就避免被对手击中。即系我咧要出拳嘅时候，又要准备咧就系闪避对方嘅拳击。啊！呢几套嘅叫做武术啦，其实大家都系好容易咧会捞乱嘅。空手道、柔道、跆拳道，咁啊经过咗今届嘅奥运之后，你会唔会选择啊其中一个好好地试下去练习呢下？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仿佛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身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即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It is another day.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It is another day.It's another day. It is another day. It is another day. 相见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佢新歌喎，卜之倫 第一億次細胞分裂。 新量温度29度，相對濕度89%啊！早上嘅時間雷暴警告依然生效。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崔潔彤。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緊早餐，趕緊翻學，準備翻工。無論你幾匆忙，我都會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一朝头早嘅我哋 KOL 咁啊，电话侧边就揾嚟咧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诶，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个星期咧，我见到有啲我哋通讯软件上面又有啲 update 喎。咁啊，似乎咧即系而家因为有好多唔同嘅通讯软件用嘅时候咧，个方法都唔同嘅。有啲咧就可以 send 将完整嘅图啦，即系唔会压缩嘅。咁啊，見到有啲 app 咧又 upgrade 咗自己，又可以 send 翻咧，就係一個完整嘅圖片，譬如 WhatsApp 咁，都已經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啦。而家佢好似有啲新功能咧，又加追加咗喎，係嘛？嚟緊啊，會好似 Snapchat 咁樣嘅。Snapchat 其中一個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啲 message send 完出去之後咧，就自動消失嘅。咁啊 ，WhatsApp 佢大概佢會點咗去到同 Snapchat 呢個功能有少少類似咧？ 我相信咧 WhatsApp 咧嗱，而家仲未有嘅，咁都係測試階段啦。咁啊據聞咧就係話當個用戶咧睇咗啲資訊之後咧，直頭連 cap screen 都冇啊，咁就即刻消失咗啦已經。 Snapchat 就可以 cap screen 啦，咁啊如果佢呢個真係做到嘅話咧，就 cap 都冇得 cap， 咁啊不留痕跡，咁啊消失埋啦。 就咁樣望就冇咗啦。 啊，其實喂，都想問一下，而家係咪越嚟越流行咧？就係、是、所有嘅信息係不留底、不留痕跡咁樣，等大家傾完就算，一嚟唔使嘥咁多 memory 去到儲存啦。另外就係好似大家都習慣咗，以及咧就中意呢一種不留痕跡嘅傾偈方法，喺 IT 界係咪都係咁樣嘅咧？ 坦白講啊嚇，嗱，其實除咗 Snapchat 有個類似嘅呢啲功能之外咧，其實最近啦新興嘅一個叫 Signal 嘅 soft 嘅 apps， 其實都有類似嘅功能嘅啦。其實我唔知你有冇用過 Signal 咧？ 我有用過 Signal 嘅，咁但係我用 Signal 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啲 message 都係留喺度，係咪要另外再啟動嗰個功能㗎？ 係啊，要另外再啟動功能嘅，但係調翻轉又要問我，究竟你會唔會想啟動呢個功能咧？ 係咪即係講完啲嘢就唔留底就代表係好事咧？咁樣係嘛？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我調翻轉啊 ，so far 咧，喺我 Signal 咁多個 conversation 入邊咧，其實對話入邊咧，其實咧都係冇著到呢、這、一個即係睇完之後過咗一段時間咧，就抹咗嘅嗰個功能。 哦，咁啊，睇下大家喺用呢啲通讯软件嘅时候咧，系想点样用啦？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唔好成日谂住咧，不留痕迹就可以乱咁讲嘢。始终咧，网上面嘅我觉得做过任何事情咧，都系会有记录嘅。不留痕迹喺你部机嗰度啫，我觉得佢 server 都有机会会有喺度噶啦。 真系唔知噶。 系啦，咁啊呢啲系一个谜啊吓，咁啊唔紧要。好啦，喂，我另外亦都睇到咧，就系Windows 11有啲 update 之后咧，我哋经常用嘅一啲工具装置咧，好似又有啲更新。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其实咧，我见 Windows 11咧，除咗基本上我哋有一堆咧，一直用开嘅一啲小工具咧，咁啊，以前 Windows 10咧都有保留到佢嗰套嘅叫 Ribbon 嘅功能嘅。咁啊，佢有 Windows 11咧，佢就已经转晒一个新嘅画面啦。咁啊，基本上喺一个画面上面咧，就可以显示晒呢啲嘅咁嘅功能啊。 嗯，咁系方便咗噶啦，应该。 系啊，因为你谂下 Ribbon 系好用，咁但系咧，你 Ribbon 嘅工具太多嘅时候，其实佢都分咗 tab 噶，你要喺嗰啲度碌嘅话咧，咁佢先至可以用到其余嘅功能。而家咧，佢基本上咧就想尽量咧喺一个画面上面咧就已经 show 晒出嚟啦。 嗯，呢个紧要啊，即系对于好似我呢啲一般用家咁样咧，唔系好识又左 click 右 click 揾嗰啲功能或者软件出嚟用。如果佢可以摆晒喺个装置上，即系摆晒 desktop 上面嘅话咧，我一望就望到，我就可以拎出嚟用。不过有个问题就系、是、个画面会好花，会唔会咧？ 嗱，咁我睇个小画家呢一个咧，其实佢嗱，咁你可能 可能會認為小畫家本身功能比較少啲，所以咧就咁一眼睇落去咧都比較清晰嘅。咁至於真係將來如果 office 嘅話，咁就未必，咁就真係要睇下究竟佢到時點 design， 因為你見到 office 嘅功能其實真係相當之多，咁好難一次過 show 曬出嚟嘅。咁所以就要再睇佢。咁所以而家我見佢主要都係講緊啲小嘅工具啫，譬如係啲鬧鐘啊、錄音啊、音機啊、計數機啊、記事本呢一啲咧，我見佢就。系咯，因为功能相对少啲，咁所以佢就一个画面上面做晒呢啲功能咧，我见都几靓嘅。其实 哦，其实呢啲咁少嘅 software 咧，喺用起上嚟嘅时候，当然我细个成日会用啦，小画家呢啲画下嘢咁样。但系而家呢个年代系咪仲系好 hit， 或者系好多人需要用到呢啲小工具嘅咧？ 坦白讲啊，其实个计数机其实我都用得几密噶啦。其实 哦，系咩？ 系啊，你久唔久就会计下数嘅时候，你咪 run 个 program， 因为我哋呢啲就通常。直接 run 個 program， 然後打個 command， 跟住佢就 pop 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就好快嘅。 咁啊，即係話代表係我自己少用啫，其實仲有好多人用嘅。 哦，嗱，有用嘅。 仲有一個咧，就係關於相機嘅問題。呢個相機咧就係iPhone 啊，因為 iPhone 成日影相嘅時候咧，會有一點綠色，特別見到太陽光底下咧，就會有一點嘅出咗嚟嘅。好似嚟緊又會有一啲嘅方法去到解除咗呢一個叫做影相嘅 bugs， 會唔會咧？ 咁嗱，先講下就係呢一個，我相信都唔一定係淨係 iPhone 嘅問題嘅，因為好多時候呢個係鏡頭同陽光之間見到個嗰啲折射嘅光 射 啊，咁導致到咧係啦，咁導致到你見到個綠色點，咁所以有時候我用電話影相對住太陽，其實都見到類似嘅光嘅。 嗯，咁而家佢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就可以令到我哋啲光點咧都唔見咗啦，咁啊係真係一張純粹靚相啦。 係啦，咁所以佢呢個係要通過影完相之後叫做執咗佢先至咧喺相上面見唔到個綠色點。咁但係咧，我相信個熒光幕上面依舊都會見到嗰個點嘅。 咁即係其實佢係用咗个软件去到克服咗呢个问题，而唔系佢硬件装置系解决咗呢个问题。 冇错啦。 哦，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如果你话一般嘅用家唔系谂住系影相发烧友嘅，解决咗呢个咁基本嘅问题，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好，咁啊，今个星期就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揾你一齐倾下偈啦，头。 好啊，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五十七分嘅时候，呢一两日咧，原来都有个报道就话，总共180个嘅自定车辆登记号码拍卖，咁啊，总共录得咧就238.7万元，最高成交价嘅咧就系一个自定车牌啊，咁啊写住 HK0K 咁样嘅，就17万咧就成交，其次嘅咧就系一个 XHHX 咁样。95,000元咧就去到成交嘅。啊，不过原来根据翻啲资料咧就话到喺拍卖会入边咧，总共咧就有129个自定车辆登记号码啦，系咪？咁啊，其中51个咧系因为拍卖会入边未有人士竞投，咁啊而该自定车辆登记号码。咁啊，根据翻有关嘅法例啦，将会以咧就系特别费用5,000元咧就分配翻俾嗰个嘅申请人嘅，即系例如我申请一个号码叫。拍冤号咁样嘅，啊，原来冇人同我竞投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就可以啊，用翻呢5,000元咧，就去到购买翻呢一个嘅我自己想自定嘅号码嘅。咁如果有人拍卖咁，梗系睇下价高者得啦。咁话到啦，买主必须喺拍卖日期之后12个月之内，将有关自定车辆登记嘅号码配与买主名义登记嘅汽车咁样嘅。咁啊，唔知道如果可以自定汽车嘅。车牌嘅时候咧，你又会唔会攞翻自己个名啦？其实我未必会用翻自己个名嘅。老远见到我咧，即系拍冤号咁样嘅话咧，都知道系我，都未必系件好事啊！吓，好时间好快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嘅。转头分道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同你见面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6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6点到10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附近灯笼，九州部分地区落大雨，日本西部地区亦出现狂风骤雨。专家警告，路壁带嚟的恶劣天气可能引发山洪和滑坡等的灾害。目前的避难指示属于5级之中的第4级，各地方政府呼吁居民离开危险地点。

今日你问佢啦，个佢系边个咧？咁啊，除咗直播室入边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仲有交通组嘅 Toby 喺度。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咯噃。 好啊，咁啊，先讲交通咧。今日暂时隧道都系正常嘅，咁路面咧只系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多车少少。咁喺道路工程咧，有啲道路工程可以提下大家啦。喺东区走廊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需要封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要封闭，咁经过咧就要小心啦。咁同埋部分地区落紧雨啊，咁啊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就系咁啦，今日交通。 咁如果要起一个嘅叫做升降机嘅话咧，咁啊封路都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嚟嘅。咁啊，行过嘅时候不妨都望一望嗰个同你 say sorry 嘅路牌。 系啦系啦， 睇下佢嗰个工程去到几时。 系嗰个路牌就同埋咧呢啲路咧其实不如咁讲。即系你揸开嘅话咧，你见到封咗一段时间，其实你都惯咗嘅，应该。咁、你大概都知嗰度封咗，就自己会小心啲咯。 系啦，系啊，就预翻多少少时间咯。 系咯，呢个就不过就佢个影响都唔系好大嘅、即系可能嗰个位咧冇咁多车啦。嗱、不过小白咧今日咧有样嘢可以同你讲下喎。嗱，就是、平时咧搭巴士嘅时候，即系你上车咁，你会唔会留意嗰个号码嘅咧？ 我会睇下嗰个号码系咪我要搭嘅车咯。 哦，系啦，呢个就好正常。 咁梗系啦， 系啦，好正常，系啦，系啦。啊，咁样问你都好似好傻仔咁。 咪咯， 系啦，系啦。不过咁啊，我开得个头衰。我想讲咩咧，就系、是、咧，即系其实咧，嗰个巴士个号码咧都系有意思嘅。即系譬如咧，如果你唔即系应该咁讲啦，如果你唔系好熟嘅车嘅话，要过海咧，譬如搭一字头咧就行红隧噶嘛。 哦。 搭六字头东隧，九字头西隧咁样咧。 哦。 咁就搭睇啲 number 其实有意思嘅。咁除咗 number 之外咧，英文字母都好多意思。 知啦， 系啊，你知啊。 N 字头嗰啲咧就系通宵巴士， 系系啦系啦，通宵巴士啦。咁另外有好多唔同嘅字母，譬如咧有啲嘅 H 咧 ，H 系啊 ，H 系咩嚟嘅咧 ？H Ultra 系唔系 K K 就系嗰啲接驳巴士， 系啊系啊，即系大埔区好多。 系啦系啦 ，H 系咩啊 ？H 咧系医院嘅，原来 hospital、 哦、hospital 原来 for 系啊，即系咯，有啲咁 即系来往医院或者某一啲巴士站嘅啲接驳巴士嘅， 系啦 H 字头嘅， 就用 H 啦，系啦 ，X 你应该听过嘅 ，X 都有听过， 系啊，即系 express 咧就系快速咁解啊嘛， 系系， 咁就可以好快 咁样特快， 系啦系啦特快啦，咁另外有啲 R 啦 ，R 呢个咧真系我谂系得琴日会见到啦，因为得公众假期啊。或者是一些嘅星期日啊咁样先见到嘅啫。 R 佢系摆尾嘅，有阵时系嘛？ 系啊，摆尾嘅。我记得之前去新娘潭咧，就有嗰个275R 嘛。 系啦，佢净系星期日先开嘅，就系、是、其实系呢条 星期日以及公众假期。 系啦系啦，同埋公众假期呢、這个咧，原来 R 咧就系、是。特別路線啊，係 啊 ，out 翻嚟噶， 係咪啊？咁不過嗰個萬怡嗰個就 out 唔到翻嚟喎，有個萬怡水庫有條路線咧，最後就告吹咗停咗。係、啊，如果嗰個開得成咧，應該都係 out 字頭噶， 係、out 字尾呢個就 係 out 字尾嘅，係啦係啦。咁啊 S 咧，原來都係特別啦，特別嘅路線啊，係啦，就係攞嚟咧，可能啲繁忙時間用啊咁樣啦。咁咧同埋咧嗱 A 至 G 咧，原來就冇乜意思嘅，即係有啲路線咧好多有啲 A 至 G 嗰啲咧，咁啊原來只係嗰個原有路線。嘅分支啫， 哦，原有路线分支， 所以譬如有时，譬如见到嗰啲十一号咧，我哋落库咪好多嘅，有十一 X， 有十一 K 啊，咁样嗰啲咧，咁其实如果你系嗰啲普通字母嗰啲咧，十一 B 啊，十一 D 咧嗰啲咧，原来就系冇乜意思嘅、只不过系分支咁解啫，系啊，咁同埋不过呢个字尾同埋字头咧都有好大影响嘅，原来，即系头先呢啲 R 啊呢啲咧就全部摆喺个尾后面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摆喺头咧都有第啲意思嘅，譬如咧 E 车就去东涌啊， 系啊系啊 系啊，嗰啲啦 ，A 车就去机场啊， 系啦 ，A 车去机场啦 ，K 车就头先。讲啦，搭嗰啲嘅接驳 巴 士系啦， 来往港铁站嘅 系啦。原来 H 字头反而咧又唔系医院 ，H 字头咧如果喺 我哋头先 H 字尾 系啦， 就 系 医院嘅 系啦。H 字头咧、原来就系人力车观光巴士，即系嗰架车咧，你喺啲旅游景点，可能尖沙咀咧就会见到啦。我其实坐过一次嗰啲车，佢有啲 H 一啊咁样 ，H 二咁嗰啲咧，咁就专系俾你观光用嘅啫。咁啊，大家都好得意， 系咪因为来往？维港附近码头啲地方哈巴 哦哦系，你呢个估计几好喎、 我估嘅阵嗱呢个估嘅阵 系啦，我呢度都我都睇唔到佢有讲个解释啊。头先嗰啲 express 都有得解释下，呢个冇。咁不过 H 咧就佢系咁讲啦，咁都事实上系嘅，我都上坐过咁样。咁嗰啲车就系、你落雨又唔使玩啦咁样。咁不过嗰啲车得意嘅咧就系、咧， 即系冇盖噶嘛上一层 啊，系啊冇盖噶。咁同埋不过嗰啲咧就可以插条线落去咧，佢有个简介嘅，你一路沿途坐 线 系啊 喺个巴士嗰度 系啦，佢会俾个耳俾个 headphone 你咁样，俾个 耳機嚟嘅。 哦， 咁你咧就插入去佢啲凳，係啦係啦，佢啲凳嗰度有得聽嘅。咁你沿途經過啊，見到啲咩咁樣，佢就介紹下咁樣。 哦， 咁啊，咁樣玩咯。 哦，你都好嘢喎，你又坐過呢個車喎。 係啊，我竟然坐過呢架車喎。 點解咧？係咩因由咧？作為一個香港人，你唔會即係唔會話個個會突然之間參加翻自己本地遊噶嘛？ 係啦，雖然疫情係而家多咗人參加本地遊啦，但我當年咧就唔係呢個本地遊嘅。咁嗰時係因為咧屋企人咧嗰啲公司有啲咁樣嘅活動，咁咧佢哋就搞咗呢一個嘅人力車團。咁其實全部全車嗰啲人咧都係嗰啲同事咁樣啦。 哦，跟住屋企人一齊就出發咁樣。 係啦，就佢哋全個公司咁樣去啦。咁然後咧就一路坐喺度咁樣去睇下沿途嘅風景，就喺尖沙咀行曬彌敦道啊咁樣。咁喺嗰度吹下風咁樣咯。咁然後就其實聽翻啲嘢咧，你都知嘅，即係譬如介紹啦，呢度咩嚟咩嚟嗰啲咧，咁你都略略都知。譬如啊，呢度天星碼頭啊，呢度乜乜嗰啲咁樣咧。咁但係就係一個好嘅體驗嚟嘅呢個。即係如果你叫我俾錢去玩咧，又未必會係啊。 有機會都可以去嘅。 係啦，吹下風都可以試下嘅呢個。 係啊，都幾得意啊！啲本地遊 係咯，呢個係有好多唔同嘅。而家好多啦，咩團都有。 啱啊啱啊，幾好啊！咁啊，朝頭早又可以知道下嗰啲巴士嘅路線啊，嗰個分佈係點樣啊？ 係啦， 係啦。好，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一問啊，歐嘞喎，早晨啊，歐。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喂，头先听 Toby 咁样讲咧，发现 Toby 都识几多嘢喎， 系啊， 就俾个 like 佢喎。 其实佢都几博学喎 ，Toby。 系啊，我都好想赞下佢喎。佢咁样讲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啊，原来嗰啲英文字母系咁解啊。跟住咧又试过啲咧，我同你都未试过嘅嘢。 本地游嘅巴士团我真系未错过呢、這个。 系啊，我听都未听过啊，不过。即係佢咁樣講，我覺得啊，好似認住係有啊，唔知自己人生有冇機會又坐下又搭下咁樣啦，所以都見多識廣喎。你見呢位小個朋友， 得閒你讚下佢先。 係啊，真係讚下佢，鼓勵一下啲年輕人啊，特別係奧運過後啦，特別應該要多少鼓勵嘅聲音，因為見到運動員之間咧都互相鼓勵啦。咁啊，一陣再同大家講講啦，或者即係估計都小白可能做個小總結啦，咁可以講下。喂，究竟香港队攞几多面牌啊？咁样嗰啲基本嘢啊，又可以讲下今年，哇，有啲新兴嘅项目都几有趣啦、啊。不过咧天气又唔多有趣啊吓，咁、今日阴天嘅，天气天色就麻麻地，灰灰暗暗咁样啦，有几阵风啊吓，估计今日咧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带定雨具啦。嗱，睇到广播道咧，依家做运动嘅人都有嘅，不过你话超多就未至于，因为飙到咧，可能过多五至十分钟咧，有机会落起雨上嚟啊吓，咁、所以即系做运动嘅朋友，以至翻工嘅朋友仔，未翻学嘅应该翻工嘅朋友仔咧，就要叫做做一啲即系譬如你着翻件风褛啊，以至你翻工嘅时候都带定把遮啊，咁啊有备无患啦、啊。星期一嘅早上唔好，喂，星期一就做只落汤鸡啊，咁样就麻烦少少啊吓。OK， 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啊。 好，唔该晒，哦，快啲翻入嚟啦。咁啊，出边啊大致多云，间中咧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本周中期天色咧就较为明朗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噶，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都要好似阿 O 所讲啊，最好咧就拎定把遮会稳阵啲啦。朝头早嘅时间，我哋一齐听听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一早上嘅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洁同今日继续揾到粤剧新秀啊，精伟咧同我哋讲下呢个粤剧文化嘅。早晨啊，精伟， 大家好。 哇，系要点解我变咗卡咁声？我呢、這个运气去到做呢个粤剧腔，系咪都需要好下苦功去练嘅咧？ 啊，要练噶。以前啲前辈听佢哋讲要嗌山添， 嗌山真系走上山嗰度。 系啦，听佢哋讲系嘅，因为练埋戏嘛，跑山啊，即系所有一齐练。 但去到你嗰个年代，应该唔使啦，系嘛？ 我哋就唔冇呢一套咯，甚或至会学多咗少少，即系算系科学化少少啦，即系声乐嘅部分咯，系啦，咁样咯。咁所以，但系练声都一样要练嘅。即系我哋就会叫嗌河车咯， 系真系河车咁样唱嘅， 系啦，因为其实河车系个音嚟嘅， 吓， 即系等于我哋做 re mi fa sol， 系 啦，河车就系 so re 咯， 咁跟住咧点嗌法啊？ 有啲會嗌音階，或者有啲會有道開始一路嗌上去。 哦，即係何車何車何車咁啊！ 何車係 sorry 啦，咁佢哋可能神聖共發何師醫生，咁即係哆唻咪發嗦拉提咯，即係 keep 住長氣咁樣嗌。 係哇！呢啲就係、上一集你講基本功嘅其中一行啦。上個禮拜你就話係要壓腿啊、拉筋啊等等啦。 通常晏晝就開始係唱科或者文科嘅嘢咯。 係 啊，同埋一啲叫做程式啊。係啦，就喺當中去排練啦。 你咁年輕啦，咁你應該不嬲唱開嗰啲就係流行曲啦。係，咁 而家都有唱嘅。 雖然咧正常唱歌都要開聲嘅， 係。 咁但係你唱粵曲係另外一個腔口嚟噶嘛？ 嗯， 係啦。咁係點樣去到調節或者點樣去轉變去攞翻個間者翻嚟咧？ 個間者咧係真係要啲時間嘅。 嗯， 個時間咧就在於係因為譬如可能我頭上一集嘅時候咧，我哋就講話，可能我以前係音樂劇底啦，係咪？咁、嗯、啊，即係唱歌咧就好似 opera 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同流行歌又唔同嘅。咁、 嗯、 所以咧佢嗰個咬字發音嗰個位置會唔同啦。 係 我哋嗰個發口咧偏前少少嘅，喺嗰個口腔嗰度。 例如咧，可唔可以示范下大概系点啊？ 譬如可能系 不如你讲我哋而家听紧神光第一线咁样啦。 嗱，我哋而家听紧神光第一线，咁呢个就系普通 正常讲嘢啦。 我哋而家听紧神光第一线，你会听到咬字会实啲嘅， 实啲，嗯， 系啦。咁呢个头先就当然系用紧平喉去讲啦。 系， 咁如果你话用指喉去到讲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听紧神光第一线， 哇！咁你其实把声都已经系转咗咯，同你平时把声都唔同。 会系，因为其实我又对我嚟讲另一个难度或者挑战啦，就当然系我本身是一个女仔嘅时候，我要唱平喉咯。 系， 咁我要做男仔嘅时候，咁当时就特别要操翻我嘅低音区啦。 嗯， 系啦，咁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女高音嚟嘅， 系， 即系如果用美声嘅嗰一只嚟到分啦，以前唱音乐剧嘅时候 高音啲嘅， 系啦，我系本身高音啲嘅。 哦， 咁所以初头由旦角转声角嘅时候，即系由女扮男。扮女仔到变扮男仔嘅时候咧、 嗯， 我就要花多啲功夫去练翻口嗰个低音区。 但系唔系话你唱开系做开男仔就男仔，女仔就女仔， 系嘅，而家都系嘅， 系系系。 即系但系只不过我一开始学嘅时候咧， 就要两边都识。 本身系净系学蛋嘅、 嗯， 后屘老师咧就因为其实咧戏行咧、 嗯、 都系以生挂牌嘅。即係以生掛牌嘅意思咧，係男主角相對交戲多擔個戲會重啲嘅，咁所以當時老師就會覺得如果你可以勝任到男仔嘅話，咁梗係去男仔啦咁樣，因為我個個子都170啦，咁所以相對地當時就冇生可以 啱數啲， 冇生可以趴到我，我啲師兄都係高我少少，咁我同班嘅生個就比我更矮。 咦？咁以你嘅經驗？即系学粤剧咧，男仔多啲定女仔多啲咧？ 女仔， 即系女仔多啲。 真系 咁、所以反串嘅机会，即系女扮男生咧就会多啲啦。 都系嘅，都系嘅、 嗯。 男仔就但系真男仔相对而家就变咗物以罕为贵咯。 哦， 即系都系嘅。咁但系其实以前嘅历史咧就唔系咁样嘅。 哦， 就算其他戏曲啦、京剧都好啦，以前嗰啲梅兰芳啊， 系 即系嗰啲全部都系男性嚟噶嘛。 嗯 佢、 嗯、 就算做旦，佢都系男性嚟噶嘛。 呢、這个有冇得解释嘅咧？ 有得解释嘅系因为。我哋中国嘅比较封建嘅一个文化，系、 哦、 啦，女人唔出嚟噶嘛，女人唔出嚟噶嘛， 咁 直情戏行嘅人都话你系九流之辈添啦，即系话戏子啊咁样噶， 冇错。 咁所以咧，当时咧系男班嘅， 哦，即系 全台都系男嘅， 套剧全部都系男人嚟， 冇错。无论佢做男人定系做女人，佢都系男人嚟嘅、哦，真身都系男人嚟。 咁去到几时嘅时候会即系慢慢开放咗嘅？ 后期慢慢发展到咧，就系变咗都出现女班， 嗯， 即系总之。最起碼男女授受不親先， 哦， 係啦，但係又開明咗少少， 係啦， 係啦，咁嗰一個進程啦，咁之後再慢慢發展咧， 再開放啲嘅時候就可以一齊合作啦， 冇錯啦， 咁但係始終都係男士會好似吃香啲，因為嗰個角色個比重係多啲嘅， 都會係嘅，咁但係而家相對喺現今香港就比較少男旦咯，係、啦，都唔係話完全冇嘅，都有，不過就好少好少，即係。五隻手指數得曬。 喂，其實咧，正話你平時講嘢啊，即係生活化嘅時候咧，會唔會不其然都將你一啲粵劇底啊，即係譬如講嘢嗰啲發音啊，或者嗰啲腔口咧， 唔多唔少都仲有戴住喺度嘅咧，你覺得可唔可以完全同你嘅生活脱離啊？ 你認識我唔係好深啊？你覺得咧？ 我覺得我覺得你講嘢係有中氣嘅， 係 同埋響嘅， 係 好響嘅把聲。咁 呢個係有啲好笑嘅，即係通常咧有啲活動咧冇麥噶嘛，即係可能大型屋企聚會咁樣啦，即係或者點樣啦，即係可能食飯啊，成日啲人係咁喺度坐又唔肯埋台啊，食飯啦、啊、咁 就會 由我嚟帶啊。咁样咯， 今朝早咧，我哋倾到呢度啦，咁下个礼拜咧，再同阿精伟倾下偈，就了解多啲呢个粤剧嘅文化咧，因为即系好多范畴啊，啱啱净系涉猎咗即系少少嘅历史，到底嗰啲起源啊系点样样啊，慢慢点样发展咧，下个礼拜再同精伟倾过，我可唔可以用呢个粤剧腔同你讲声拜拜啊？ 你试下， 男人定女人啊？ 你决定啊！ 拜拜！ 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好啦，咁啊7:25 ，O 都翻咗嚟咯。 系啊，小白，喂，真系要讲下，琴日有冇喺电视机面前睇呢一个东京奥运关于李慧思嘅一个场地单车赛啊？小白， 场地单车赛我都有，我有睇到佢第一场。 系，跟住之后就要接小朋友出去学嘢。 系啊，即系好多嘢做，跟住就唉睇唔到佢攞铜牌嗰场啦。 但系唔紧要，你一定有睇翻重温。 有睇翻、啊。哇，一见到佢冲线嗰刻咧， 系啊。 那個笑真係我諗全香港700,000人都覺得哇， 我都笑咗出嚟， 係啊， 真係好感動， 好感動啊！因為我睇翻新聞片段，我都覺得哇，佢真係笑翻啦，因為一直以嚟整個過程其實都冇見到佢笑， 係啊，因為過程之中咧。發現 Sarah 自己賽後訪問，其實賽後訪問好好睇，係 啊， 即係睇翻佢話，原來佢都唔知道咁多香港運動員攞獎， 係啊， 因為入咗去伊豆嗰個訓練基地啊，或者選手村嗰度咧。其实佢冇开过手机啊！ 佢直头咧，我都几肯，因为伊豆其实佢都系 笠咗入去奥运 中途先至去噶嘛。 系 其实佢喺香港咧，我估计都应该系香港嘅时候已经冇接触过呢个社交媒体， 即系熄咗手机啦， 熄咗手机。总之佢所有嘅资讯啊，有啲乜嘢咧，就系教练团队，训练团队话翻俾佢听嘅。 咁训练团队未必会讲其他，喂啊边个边个打羽毛球啊？ 咁唔通话俾佢听，跟住又搞到啊，其实你系一个希望嚟噶，即系唔好讲咁多呢啲。 总 之就系俾佢专注翻自己点样发挥得最好嘅。咁啊，俾翻个空间 Sarah 自己。 因为话晒佢都系最后一。个项目啦，香港队参赛嘅最后一个项目，所以如果即系有啲人同佢讲过话啊，边个边个你已经攞咗奖啊咁样，咁佢可能又会觉得为到自己都添上一啲嘅压力啊， 系啊，总之多咗嘢考虑嘅话，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咯。 系啊，不过真系琴日好多媒体嘅访问入面咧，有啲记者系成日攞个34岁出嚟讲咧，我唔系好中意啊。其实咧。我哋自己都30几岁啦，同埋、 啊、 其实呢、這个巴西个球员啊，系咪丹尼尔啊？我唔记得咗，30几岁都系踢紧波，38岁、39岁、啊、都帮巴西攞金牌啦。 系啊，其实睇翻你自己本身个人嗰个嘅身体质素嘛。 系啊， 即系年纪可能系一个考虑，但系其实譬如心理啊，因为阿雷 Sir 之前成日都讲啦， 系、 啊、心理其实真系永远都系发挥。即係可唔可以睇下你發唔發揮得到你自己身體嘅狀態，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嚟嘅。 係啊，所以真係我自己覺得年紀咧係可以克服嘅，而且再加上咧，即係人嘅年紀、人嘅壽命咧係越嚟越長，大家唔好再拘泥呢一個於 年 紀 啊， 喂你幾多歲啊？ 運動科學亦都好厲害啊，食亦都可以就係幫人啊，幫運動員咧，佢哋嗰個叫做運動生命咧更加延長添啊。 係啊，講得冇錯啊，咁啊同大家睇獎牌榜咧，就上個禮拜小白都講咗好多啦。不過即係香港都算係一個叫做小圓尾啦，咁係咪先？ 係啊，一金兩銀三銅。 係啊，真係啊嚇，咁可以睇睇啦。咁除咗攞獎以外咧，其實都可以講下咧，香港嘅運動員咧，其實喺奧運嘅獎金咧都幾豐厚噶。咁啊，張家朗啊，500萬，即係暫時計港隊俾佢咁樣， 淨係計港隊俾佢啊。 咁就算你話喂重劍一姐嚇江文蔚咁啊，第五至到第八位咧都有31萬幾。咁當然即係做運動員唔係淨係睇錢嘅，即係調翻轉頭，其實咧即係佢哋自己打拼都係為到自己嘅足球。 運動生涯去打拼咯。 咁每一個人咧都有好多嘢需要挑戰嘅。今日星期一嘅時間，咁你有啲乜嘢想挑戰呢？咁又可以諗一諗啦。搭車嘅時候啊，好，時間好快就會到早上嘅七點半鐘噶啦。 今日係八月九日，星期一，農曆七月初二，適宜祭祀、嫁娶、祈福、安床、动土、上梁、迁徙、裁衣、栽种、进人口、会亲友。 今日点啊？样样都啱、啊。 恭喜恭喜！今日忌出行、作梁、纳畜、伐木、造桥。 唔关我事、啊。 就算关事，都可以平常心面对嘅。今日都是国际土著日， 我会尊重土著人，关心每一个人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昨晚近九点接获村民报案，话打鼓岭坪斜一间嘅寮屋发生火警，并传出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救熄，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事件中无人受伤，共有六人疏散到安全位置。美国近日平均单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突破10万宗。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期望，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月底之前全面批准使用新冠疫苗，相信有助私人机构和学校要求员工接种，认为在地区层面展开接种计划有助压制疫情。美国目前只是批准紧急使用辉瑞、莫德纳和强生三款疫苗。福奇又说，已经接种疫苗和佩戴口罩的教师和员工可以有效保障学生免受感染。美国第二大教师工会美国教师联盟改变态度，认为所有教师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以保障未能够接种疫苗的学生。主席温格顿早前说，目前有近九成的教师和学校职员已经完成接种疫苗。阿富汗塔利班表示，近日先后攻占五座城市，包括被视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最大城市昆都市。有当地官员说，除了机场之外，昆都市所有的地方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市内一片混乱，有建筑物和商店起火，塔利班在区内升起旗帜。塔利班发言人又说，与阿富汗政府没有就停火达成协议，反只是阿富汗选择宣战，并警告美国不要干预。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说，特种部队仍然在昆都市和塔利班战斗。除了昆都市之外，塔利班亦都已经夺得的两座城市，包括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卢坎市和萨尔普勒省首府萨尔普勒。美军据报派出轰炸机空袭塔利班的据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九龙湾嘅宏基道有渠务工程，宏基道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有分段嘅封路措施，经过要小心。就系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一段系有临时嘅封路措施，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18/22儿童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哋系35成群， 二台40周年，我阿摄祝二台越做越红，我子豪祝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怡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18/22儿童好日子 ，RTHK Radio 2。运动无分种族，不分年纪，甚至不论健全抑或残疾，人人都可以成为运动健儿，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支持残疾运动员，认识他们的限制，学习他们突破限制的斗志。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邀请健全选手配合特别设计，体验残疾人士做运动的感受。 每晚9: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7:35，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6%啊，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 系啊，哇，好振奋啊！琴日咧睇到咧李慧思啊攞到呢个铜牌咧，真系心情好鼓舞啊，钟哥。 呢、這個當然啦，呢、這個、都唔係淨係佢一個啊， 係 個個攞牌，甚至乎唔攞牌咧， 係 我都覺得係應該要俾掌聲。 係啊， 好似羽毛球咁樣啊，即係混雙咁樣都係， 係 每一個出場，喂大佬，你可以喺香港呢度即係攞一個入場券，去到嗰度去比賽，已經要俾掌聲啦。 總之佢哋個個都係世界級。 系啊，喂，嗱，我市侩啲嘅，头先咧就讲咗一半，嗰、那个香港嘅运动员得到嘅奖金咧，即系好似头先阿钟哥咁样话斋咧，就算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即系第四啊咁样啦，都有125万嘅奖金啊。其实咧都发现咧，体院啦同埋香港政府啦，都算做都对运动员几好啦。咁 可以再好啲嘅， 我都知道， 可以再好啲， 我都知道啊。 好好认真讲啊，实会有啲淡友咧，或者啲 haters 出嚟话，哇，你攞个牌攞咁又攞成百几万，跟住又攞几廿万咁样，嗱，将心比己，如果你打到呢份工嘅话，你做到呢个行业，你去做啦。 系啊， 你千祈唔好就喺度话，诶，你而家攞牌就攞几多钱，你自己攞到你咪去攞咯。第一，第二咧，人哋付出嘅心力同埋所有嘅经历啊， 系 超乎我哋想象嘅， 梗系啦。 你唔好以为易赚啊嗰啲。 我头先好认同阿钟哥，我话即系譬如李慧思 Sarah 咁样先算啦，即系哇，佢真系多年场上啊，即系咁多年啊，佢嘅青春就系摆咗喺骑单车嗰度啊，俾心机点样攞奖啊，所以即系有啲媒体话佢34岁仲踩。梗係踩啦，青春嚟，你試下你嘅事業，你有冇話人哋有份工做咗 CEO， 你聽日仲做唔做啊？咁樣，佢做咗幾年先啦，話曬做到 CEO 喎，咁樣。咁啊，頭先咧我都喺度講話，有個巴西運動員38歲都仲踢緊，仲幫巴西隊攞咗奧運金牌，就係咧丹尼信咁樣，係或者丹尼神啦，即係有兩個譯音咁啊，都補充翻咁。見到香港隊有好成績，真係好精神，好鼓舞啊！ 係啊，因為其實嗰啲運動員真係好堅持啦，即係譬如今屆啦，咁唔止係。系头先阿 O 讲个位咧，其实几个项目你都会见到有一啲系所谓叫做 老将嘅运动员啦，即系经验丰富啲嘅或者年纪长啲嘅，其实表现都一样咁好咯。 系 啊，所以都难得李慧思即系寻日都休个一默就系话，我又唔系选港者， 选港者就话选到三十五岁，系咪咧？系咪选到三十五岁？佢都问翻记者， 跟住话都仲有一年咁样。 我都觉得今年啲记者朋友咧有啲问题，我都拗晒头啊！即系就算你话下年玩唔玩，你都等佢翻嚟先啦。 跟住系啊，又问下届玩唔玩？即系三年后见唔见到你？其实听日我都会见到你嘅。 即系例如今年咧，奥运就系奥运啊，即系一个咁世界级嘅体育城市啊。即系今年可能大家都会睇到有好多报道咧，又或者一啲问题咧，系真系不似预期的水准嘅。咁可以。俾啲心機，即係唔係淨係啲運動員啊？ 係啲記者俾啲心機， 係啊！啲報道嘅記者麻煩大家都俾啲心機，俾啲質素，因為世界級啊，唔好兒笑大方。係 啊，同埋即係我哋舊時讀書，其實你面對個運動員或者嗰個歌手、嗰個明星、嗰個導演啦，即係好顯赫嘅一個人物，其實到你嘅媒體採訪，其實得一至兩條問題嘅啫。再加上就算如果你係好 mass 嘅 media 或者小眾嘅 media， 可能再少啲都未頂啊。所以你嗰條問題一問就要問中，而你覺得佢已經有一啲預設嘅答案，有機會喜出望外，這個先係最好嘅一個對答咯。即係喺個電光火石之間嘅採訪入邊，好緊張，搞到我都緊張埋添啊！係 唔使咁緊張，係雖然星期一係啊，大家可以放鬆少少嘅。嗱咁啊，奧運就落幕啦，完結咗啦，大家繼續期待下一屆啦。咁 有 咩 殘奧嘅？ 係仲有殘奧啦，咁啊好快大家都有得睇啦，都可以繼續留意住電視上面嘅直播啊、轉播等等啦。咁今日咧我都想咧即係膽粗粗咁又再介紹一啲嘢俾阿鐘哥睇嘅，因為我知道咧，你冇咁望住我先。 有冇見我面容扭曲啊？好似即係戴咗面，戴咗口罩， 可能不如你介紹之前，我快速講咗，問佢有冇睇另一套比較好睇啲啊？ 邊套 啊？幫你包個底啊！ 喂，你而家即係踩我台啫？ 係，我幫你補個底啫。 邊套先？ Suicide Squad 哦，我睇咗喎， 系咪有啲喜出望外？ 超乎預期， 嗱， 超額完成， 嗱開心啲，笑咗，嗱 Kitty 到你啦，我講完噶啦， 我唔開心喎，而家到我唔開心，咩事啫？我未講就要幫我包底，你話我講完佢唔高興，你幫我包底都算啦，我都未講。 不過阿靜話 O 講個自殺突擊隊咧，咁嗰個咧就真係好蝦人睇嘅，即係唔係食嗰啲蝦人啊，即係我蝦人 滑蛋蝦人， 滑蛋蝦人，睇你中唔中意嘅。如果你喜歡一些幽默的反英雄片呢，你會覺得是 拍得超正。但如果你覺得我看開 Marvel 那些很正路的英雄片呢，你未必會接受到。 那你是屬於哪種呢？ 其實我這個挺廣闊的，兩樣我都喜歡，即是 Marvel 我又喜歡DC 我又喜歡，好應該說他這樣拍 DC 我都很喜歡。 是的，我都很喜歡。好了，聽下 Kitty 接著來說的， 你即刻淋了水。 是 啊， 沒有啊，不是啊，沒什麼好介紹。 等等先 看你們看到套咯， 雅俗共賞嘛，是不是？即不同的維度， 雅俗共賞哪套雅哪套俗？我想問 我那套三級片來的， 三級片， 所以才不可以說那麼多。如果不是我長篇大論說， 你介紹哪套啊？ 我特地打算開正你的飯，說一下日本的漫畫的。 都 OK 啊，我不看漫畫我都看啊，日本漫畫。 你現在說什麼沒用的了。你有沒有看過那套工作細胞？我想問。 當然看了啦。 新的那個 Black 你看了 嗎？看完 都睇埋，咦？咁我真系可以行翻出去咯喎！ 唔系你都讲吓， 但系 O 应该冇睇到啊！ 冇错，我冇睇啫。你调翻转头，多谢我啦！如果唔系，你而家去咗歌啦。 工作细胞，工作细胞都有第二季啦，跟住工作细胞 Black 都要睇晒。 依家兴嗰个啊，咒术回。回战 做完啦，嚟紧等 你都可以出翻去啦。 周迅回战 Zero 啊，嚟紧等电影版啊。 所以我头先系谂住讲自身特工啦。 好啦， 你讲下先 ，Kitty。 唔系，因为我自己好少睇漫画噶嘛，咁啊动漫嗰啲，因为最近有个朋友就介绍我睇，咁啊佢啊讲咗几句之后咧，我就真系乖乖地翻屋企睇啦。点解咧？因为佢嗰个动漫咧，我觉得好有教育意义，亦都咧真系学到好多嘢。咁佢咧就系一套拟人化嘅漫画啦， 档。咁我初初听咧，觉得有少少似教育电视嘅， 好似 系啦，因为 呢个系 breaker 系咪就系、 是？工作细胞， 工作细胞 啦。咁啊，而家我睇紧嗰套叫做《工作细胞 Black》，咁其实都系嗰样嘢嚟嘅， 冇所谓 嘅。系系，即系佢都系即系新一辑咁样样啦。 我以为两套中， 系两套嚟嘅， 两套嚟嘅，系啦。即系你当第一集、第二集咁样。 简单嚟讲就系《工作细胞》最初出咗嚟啦。咁佢所有都系正话崔健同讲二人化嚟嘅。 系啦。 咁工作細胞 Black 咧，只係攞咗佢其中裏邊嘅一啲角色， 係 再講另外一啲嘢、 嗯， 另一啲病痛嗰啲。 但係嗰個故事點解吸引到我平時唔睇動漫嘅去睇咧、嗯？就係佢嗰個擬人化咧，係擬人咗啲咩咧？就係、是、你自己身體裡面嘅一啲細胞啊， 嗯、 即係譬如佢你睇落去嘅時候，就真係好似有一啲平時睇嘅公仔啊，有啲男主角啊咁、 嗯、 樣啦、 嗯嗯。 但其實佢係你身體裡面嘅。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咁样，咁譬如佢喺度见一份工咁样啦，咁其实佢见一份工就系做你身体里面要做嘅嘢咯，即系做红血球要做嘅嘢，白血球要做嘅嘢咯，咁啊负责做咩咧？就运送氧气咯，咁佢咪搬货咯，咁、你就觉得好得意咯，即系佢一路做嘅嘢，其实就系话俾你听，你个身体点样运作，最好笑系，譬如佢哋细胞与细胞之间有一啲即系会即系当喺工作嘅 细胞与细胞之间有啲排斥， 或者工作嘅地方会遇到大家，即系倾谈几句。咁样，咦？点解今日唔见佢嘅？或者咦？点解你啱啱入职嘅？咁样咁，其实就系讲紧点解你身体嘅运作里边系点样样啦？系、啦，啊，你头先入嚟 briefing 睇嗰套戏咧，其实系好多年前拍落噶啦，咁即系等于嗰个人个身体，十年前同埋而家咧就已经好唔同啦，咁样，咁、所以。一路睇嘅时候咧，你其实系学到一啲嘢嘅，即系你身体里面系点样运作咧，我觉得几搞笑咯。 系咪啊？就系另外佢仲有咩干细胞啊？有好多唔同嘅角色，系即系角色其实就系我哋身体嗰啲细胞嘅分类啊嘛。 有冇细胞分裂噶咁样？ 都有嘅，都有嘅。 都有噶。 咁另外咧，仲有就譬如话，我记得有一集咧系讲打针嘅，咁里边就病咗，咁病咗嘅意思即系话有啲细菌入咗嚟啦。 系。 咁细菌入咗嚟咧，佢本身里边嘅白血球唔够打咧，跟住见到个天空。天空其实即系代表住我哋嘅皮肤底层啊嘛，穿咗个窿，放心啦，有人嚟紧啦，咩事啊？跟住上面打开个窿，然之后有一支好大嘅饮，好似饮管状嘅东西咧， 怼咗落去， 就吉穿咗个天空入咗嚟。咁其实嗰支放大咗嘅饮管， 即系 嗰支针筒啦，跟住咧就 是、 有好多机械人咧，嘟咁入咗嚟，就代表住咧佢有一啲外来嘅东西咧 支援佢， 帮你系啦，帮你支援住啲细胞去打败啲细菌咁样， 几得意。 其实几得意啊，有一度 佢真系睇得好足，佢真系嗱，你真系唔好考佢喺佢面前真 系。我冇考佢，我谂住介绍佢，点不知啲咁好嘅嘢，佢已经第一时间睇。 佢真系唔系扮睇过， 佢真系睇噶， 佢真系写翻篇硕士论文俾你。 点解会有呢篇嘢？不過係嘅，正話崔其彤都講咗啦，其實真係好似呢一個嘅 教育電視， 當日嘅教育電視好似嘅， 係，但係幾有趣嘅，我覺得，即係佢我估唔到可以用呢一個嘅套路擺咗入一套漫畫嗰度咯，我都幾佩服即係諗呢個 idea 出嚟嘅人。 嗱，譬如上一次上個禮拜阿白元浩都介紹咗一套Doctor Stone 啊嘛，咁就係話即係翻翻去如果現代人你翻翻去真係石器時代，你點樣用你而家懂得嘅一啲叫做科技？在以前呢佢可以运用返出嚟 㗎嘛。咁希望呢一排大家都会即係积极啲搵下啲嘢睇啦。我都知道大家会有一种失落嘅感觉㗎啦。 呢个真係喎、莫名的失落感有嚟㗎。 有啊係啊，但係冇啦，所有嘢都系有来有往， 係 有开始有完结。 今次唔使等咁耐，三年啫。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座。输及了或输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起得奖金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更勇敢。 痛楚，跟身边连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走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天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披起这武士袍。 各有的坚持的意义，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五十分，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6%。今朝早呢，不如同大家讲下这个囤积症啊。 囤积症 是啊，囤积症 即是喜欢收纳。 收纳是、啊 哦、 或者喜欢储东西 是、 啊、 收拾市场、啊。 收纳和囤积就不同、啊嗯。收纳呢 我自己的解读呢，就是将东西呢会摆得很整齐、啊 嗯、 会收得很好、啊样。囤积呢就纯粹储。 咦，咁我屋企嗰啲好多都系囤积嚟㗎喎。 储嘅意思啦。 你唔好喺度放库喎、 啊。你储呢可以系正面，譬如话我嘅笑系储邮票。咁储系好正面啦、啊。一个嗜好咁样啦、啊。亦都可以系啊，我见而家厕纸恐慌、啊 嗯、 我买100卷回家摆都好啊。呢啲呢就比较负面啲嘅睇法。 跟住又话胶袋要收五毛纸嘛。我一两个胶袋我又储起佢先。就话就储一攞出嚟。 你讲边只先。 冇错啦。囤积就真係即係收咗一啲嘢返嚟啦。但去到一个症状呢，咁就即係话佢係过度收集啦。係、 嗯、 啦。咁、你哋有冇呢个症状呢？ 我都有嘅， 其實你有過度收集啲咩？ 因為我唔未必一定係叫收集，因為我好唔捨得抌嘢，咁、 嗯 啊、所以其實等於另一種囤積啊嘛。即係譬如可能啊，你都知道嗰樣嘢已經用完㗎啦，或者個價值已經冇㗎啦，但你都會擺喺度咯。譬如屋企我有啲電器用品咧、 嗯， 已經唔用得嘅，因為已經係燒咗。 咦？咁你上次俾個鑊我，其實都有冇切咗啲肥肉啊？都喺度摸，唔係俾人喺賣仔摸摸頭，你乖啦、 啊。所以你叫我入起佢，唔好望啊，俾你。咁因為咧，即係有好多呢啲類近嘅東西擺咗喺度咧，哎呀，覺得哎呀，如果成日個心諗咧，哎呀，遲啲整翻咪用得咯，遲啲整翻咪用得咯。 咁、啊、結果都係冇整到啊！ 梗係冇整啦，所以咪囤積咗擺咗屋企。 其實啲電器咧有陣時壞咗咧、 嗯， 可能真係個 fuse 跳咗啫、 嗯。 其實真係只要換咗個 fuse， 可能成個電器又係係又喺翻度。 但當然啦，你整翻，其實你唔會用。 点解啊？ 即真系，譬如有一啲按摩器咧，唉，迟啲整翻会用啦、 啊。按摩器啊，真系。 咁你整翻，你会唔会用呢？ 系。 如果即系佢坏之前，我已经唔系成日用噶啦、 嗯， 即系就系咁样意思咯。 喂，但系又咁样讲、嗯，除咗话你囤积好多嘢唔舍得抌之外咧，就系、是、你有冇抌嘅时候，或者真系人哋叫你喂唔好要啦咁样、嗯，或者俾咗我啦咁样，你都冇乜用咯，会唔会有高度嘅焦虑同埋唔开心？ 如果俾咗人啊？ 即系要俾人嗰下，或者叫你舍弃佢嗰下， 即系帮佢揾个新主人啦、 啊。咁、哦、你又真系有咯、啊。 唔好话俾啊，即系甚至乎，譬如我而家有阵时喺啲二手网站可能会卖咁一啲嘢出去，咁样即系平平地揾个即系新主人咁样啊。我都卖嘅时候有啲哎呀啊 哦，因为 半句啊，講緊。 但其實呢樣嘢都幾， 你同佢食翻餐晚飯先啊！啲會員臨走嘅時候， 最後的晚餐都幾辛苦啊！因為之前咧，我又睇過一套電視劇咧，佢就即係真人 show 咁樣嘅，佢就揾一啲有強迫症、清潔強迫症嘅人咧，去幫一啲強迫症即囤積嘅人咧，去到執屋同埋清潔。咁多數咧囤積嘅人咧，屋企都會比較混亂啦，即係佢又冇收納啦，或者佢唔夠地方收納啦。咁然之後就會即係衞生問題又比較差啲啦。咁佢就揾兩組好極端嘅人咧，去到一齊做一件事。系啦，即系佢囤积症嗰啲人咧，佢唔系本身想间屋咁乱噶嘛，佢都想干净或者有翻自己应该行到嘅地方噶嘛。有啲系去到即系我谂亦都拍摄效果啦，咁去搵一啲即系乱到咧，几乎你见唔到个厅或者根本佢上唔到张床嘅。 得条罅俾你行路。 系啦，得条罅咁样嘅，咁啊去到啦，咁啊发现帮佢执屋嘅时候咧，好多嘢咧，佢就系两个人喺度拉脚，佢话呢样嘢你要抌，唔抌得，你要抌，唔抌得。咁你唔抌我点执咧？系咪先？咁跟住就有好多呢啲好戏剧化嘅事情出现咗。 呢句说话成日都喺我屋企听到喎。 边个同边个讲先？ 边个话要抌？边个话唔抌？ 我对住阿仔啲玩具。哦，呢个玩具一系呢度捐咗佢，一系呢度抌咗佢啦。唔得，呢个唔得，点解唔得啊？跟住有人同我讲话，因为呢个好好玩，但平时又唔见佢玩，即系永远咧屋企都系咁样嘅。有好多嘢咧，我系好我最中意抌嘢嘅人嚟嘅，即系好多嘢咧觉得抌咗佢或者攞翻啲空间出嚟，咁咪好咯，系咪？即系学阿欧话斋，其实你睇翻你嗰个尺。香港啲樓價咁鬼貴，你嗰個尺價，你擺嗰件嘢喺上面有冇嗰個價值喺度先？ 你講呢一樣，我唔幫你，我幫你個仔。 點解啊？你好少幫我仔嘅。 啊，又係。 唔係，但我覺得佢更加少幫你。 喺呢個立場上，我一定要幫下小白。 小小白點解咧？ 好簡單，玩具。好老实讲，希望咁多位家长好认真嚟听我以下。 因为讲玩具啊， 肺腑之言，我即刻会衍生出去，衍生出去。希望大家听我以下呢段肺腑之言。 而家变咗七点半钟两分钟，你可能未必认同我的观念，但系唔该你听一听。 同啲天空下 玩具唔应该抌嘅。如果个小朋友唔玩，麻烦你即系将佢清洁完之后，好好地入起佢，包埋佢，等个仔大个之后俾翻佢。 嗯， 点解唔呢个捐咗佢啊？钟哥， 点解咧？每一件玩具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噶。 嗯， 佢同佢之间系有感情， 即系 Toy Story 嘅意义系。 你可能个小朋友细个嘅时候，都可能同呢个公仔倾过偈。 嗯， 可能系同嗰架飞机一起去过遨游天际。 嗯， 你唔知道嘅。但你将佢抌咗咧，其实将佢一个回忆咧切割咗出去。 哦， 即系如果你话。你好似阿芭比嗰啲话屋企整个咩上滑梯嗰啲咁样，嗱咁冇办法，真系去到咁牙地方就冇计啦。但系如果你可以用一个细细啲嘅空间可以收纳到嘅话，咁收纳咗佢啦。等小朋友大个嘅时候俾翻佢睇，等佢嘅回忆喺翻度。如果唔系咧，佢会人生有一个好大嘅缺陷 嘅。嗱，呢个我承认嘅。我细个咧都有中意玩玩具啦，有啲嘅玩具咧都系俾我阿妈抌咗嘅。咁抌咗嗰啲玩具咧，我係對，其實到而家我都成日同自己講啊，如果嗰個玩具冇抌到嘅話咧，我又可以點樣咧？或者我會掛住嗰個玩具啊。不過咧，我就會覺得令到我又上咗課就係咩咧？識得講再見。即係呢個我又覺得咧係好重要嘅一個課題嚟嘅。即係你譬如睇 Toy Story 都知啦，佢其實幾部曲之後都係教你點樣講再見噶嘛。 你講得好好啊！呢、這個真係幾時講啊？都是等个主角大个咗先讲噶个再见，唔系细个嘅时候同佢讲阿胡迪佢哋讲再见噶， 系被逼地讲定系自愿地讲，系两个层次 嚟嘅。就系一样啦，都系胡迪最初嘅主人，即系大个啦，佢入去 college 读书啦，不如同佢讲再见啦，先至将佢送俾人噶嘛。嗰、个回忆系不能取代嘅。 哦，而家我仔仔嘅玩具咧，有啲咧就真系又残又旧，即系唔系话又残又旧嘅问题，而系因为嗰啲幻，即系叫幻想嘅价值咧。太低了、 我又要即系帮下少少白讲， 又讲 系啊。对于你嚟讲，对一个大人或者对于一个局外人嚟讲， 系佢真系比较烂或者比较唔完整。 是 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佢系唯一一个存在。你同佢嘅睇法系完全两。 佢太多玩具啦， 你代入唔 到 噶啦，即系佢哋之间嘅感情。 佢而家间房咧嚟紧就装修啦，咁啊，我亦都特登喺佢间房嗰度咧就整咗个架。嗰、那个架咧。我就已經預備咗，就俾佢我嚟擠佢自己最中意嗰幾個玩具。 咁你將佢可能未經常玩嗰啲，擺落個箱仔嗰度入起佢咯。 係啊， 或者攝喺床下底。 我諗住 佢士多房咁樣。 佢未經常玩嗰啲咧，借住呢個機會靜靜地就 千祈唔好， 喂，唔系同埋我作为局外人咁样听，咁其实 at the beginning 就系应该你控制嗰个玩具嘅数目咯，即系嗱，你又唔想抌佢，即系钟哥就话唔好抌佢，即系。既然你買咗俾佢，建立咗關係，你就唔好即係偷偷地抌啦。咁但係你又覺得即係牙位喎，咁、一開頭你嘅時候咪唔好咁輕易買玩具俾佢。 我又唔幫你。 點解啊？呢一個係兩全其美嘅方法嚟喎。 玩具係兒童嘅天使嚟嘅，即係小朋友好多時候咧，未必同人可以溝通到，佢真係同一件物件去傾偈。嗰件物件其實就係一件玩具。 喂，你真係有囤積症喎咁樣，因為你直頭講嗰個重點，我今日想講呢個囤積症。就是讲返俾你听点解有啲人死都唔肯抌某啲嘢。咁佢话其实嗰样物件呢就好似我哋人嘅一个心灵嘅慰藉咁样样啦，或者似一个社交嘅一个联系。咁当某一啲人呢喺社交嘅层面上面得唔到满足，或者譬如我同啲人唔係好倾到偈呀，或者交到朋友呀、交到心呀咁样呢，有时候佢哋嘅精神呢就会转移咗喺物件上面。物件就成为咗呢一个叫做心理支援嘅一啲替代品，咁所以你一抌咗佢咧，就好似切割咗佢一啲社交网络咁样样啊。 嗯， 系啦，咁所以 exactly 就系头先阿钟哥所讲嘅。 啊，钟哥真系有啲囤积症、啊， 即系其实我平时同大家倾唔到偈嘅， 系啊， 因为我觉得我喺娱乐圈咁多年都冇乜朋友。 唔系，要有一个好嘅方法，就系、是、用玩具。 嗯， 有啲说话你同玩具讲咗，等玩具讲翻俾钟哥听。 嗯， 例如点咧？你好想同钟哥讲嘢嘅时候咧，你就喺个玩具嗰度打啲signal或者放一啲记号喺度，等钟哥去发掘翻嗰件玩具出嚟，就揾翻嚟。 唔系，我成日觉得屋企啲玩具夜晚会自己玩嘅。 嗱，今日咧就农历七月初二吓，咁我哋咧 做咩特登讲农历啫？你 唔好讲得太神化，系啦，惊大家惊啊嘛。好，晨早去到八点钟啦，唔使惊啊。 又话大家正在困难时期生活，赞扬运动员给予全球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希望，呼吁各地青年在三年之后齐集巴黎参与奥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参加东京奥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发贺电，表示全体同志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期待平安顺利归来。代表团克服新型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来的严峻挑战，并发出中国力量，表现出高昂斗志，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交流，增进友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 日元 110.3，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58， 人民币 6.485， 英镑对美元 1.38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1.89 美元，卖出 1714.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鲁碧集结在大阪以西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喺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集合古典和流行于一身的 Clean Bandits 再加上 DJ Topic 和这位男声 Wes Nelson 最新作品 Drive。 'Cause the road's golden, over every game, right till the morning, right till the end. Come when you find a love that's right, you can drive all night, drive all night. 绝对有流行潜质的新歌啊！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十位 ，Clean Bandits Topic featuring Wes Nelson Dri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杨文瑞。 我似乎有个印象咧，就香港人唔系好多人知道佢叫智慧城市嘅。 旧年年底我哋出咗智慧城市蓝图2.0啦，咁成个社会就开始好热闹啦。近排咧比较热闹嘅就系攞呢个消费券啦。咁你冇一个智慧城市嘅数码基础，其实你做唔到嘅。 八月十一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美国非农啊 Non-Farm 嗰度开始讲起啊，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因为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咧公布嘅数字嚟讲嘅话咧，最重要就系呢一个嘅七月份嘅非农嘅新增职位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喺美国咧七月份咧就增加咗咧就94.3万个嘅，咁可以话相当之强劲啦。咁啊六月份嚟讲个数字咧，亦都上调到咧去到93.8万个噶。咁啊至于七月份嘅失业率嚟讲嘅话咧，就急降到去咧系5.4%，咁啊较六月份嘅5.9%咧跌咗好多。咁啊咁强劲嘅就业数字嚟讲嘅话咧就随即咧就增强咧市场咧对联储局咧早日削减买债嘅预期啦，亦都解释咗上个星期咧美国具指标性嘅十年债嘅孳息率咧，从个数字未公布之前讲紧仲系喺1.23%，到咗数字公布咗之后咧就急升攀上去咧系1.305% 嘅水平嘅原因。咁不过嚟讲嘅话咧，到而家咧相距咧疫情前咧，美国仍然咧都系失去紧咧就系570万份嘅职位。咁加上咧 Delta 病毒咧，点样影响法美国咧，暂时都仲未清楚啦。咁相信联储局咧，亦都唔会话急于咧系喺现阶段咧，又或者喺今个月嘅26至28号嘅联储局周年大会，即系我哋所谓嘅 Jackson Hole 大会度咧，系宣布咧系削买债嘅时间表噶。咁唔排除咧，等待到美国嘅学校开学啦，然后咧再睇清楚 Delta 病毒嘅传染嘅情况啦，咁再加埋咧喺9月6号咧 等埋咧就美國嘅買即係個拜登政府咧，去俾每個失業人士嘅額外嘅$300嘅補助金咧個結束之後嚟講嘅話咧，睇清楚形勢，我相信聯儲局咧先至會咧係削買債嘅時間表嘅。咁啊而家咧市場咧一般都相信咧聯儲局咧就算要宣布削買債嘅時間表嚟講嘅話咧，最快嘅日子咧可能都要去到9月21至22號嘅議息大會嘅嗰日啦。 嗯，咁啊，除咗睇呢一个咧，其实呢个 Delta 病毒啦，系咪都会令到美国方面啲政策有啲唔同，以致都影响咗呢个联储局嘅一啲官员嘅睇法咧？嗯。 嗱，呢個正係呢個因素啦，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咧就話即係市場一般都相信咧，就話喺今個月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就未必咧係會宣布咧，就係幾時咧就係削買債嘅時間表，可能要真係要等待到咧係去到九月嘅21、22號嘅議息會咧先至會宣布。反而咧，我哋而家要留意咧，就係而家咧就係個即係暑期，而家係暑期嘅季啦，冇錯啦，暑假啦。咁而家咧係暑假嚟講嘅話咧，一般就係六月至到8月底呢個期間啦，咁喺今個暑假嚟講，我咧唔理係亞洲嘅熱門嘅旅遊區，例如好似泰國啊，又或者咧係好似歐洲嘅希臘啊，或者西班牙等等咧，個旅遊業咧好明顯都大不如前噶啦。咁而隨住暑假嘅暑期嘅旅遊嘅旺季，而家都過去啦，而家去到8月第二個星期啦。係 啊， 咁如果過咗去嘅時候咧，好多去好嚴重依賴旅遊業嘅國家咧，相信佢哋今年咧都好難追翻去佢哋嗰個經濟嘅表現噶啦。咁所以咧喺投資嚟講嘅話咧，投資者咧就要密切避免咧呢啲嘅投資喺呢啲國家啦。嗱，例如好似泰銖咁樣咧，我哋見到係今年六月份嚟講嘅話咧，你話仲企喺大約係31嘅泰銖對一個美金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已經係跌到落去33.41嘅泰銖對一個美金，好明顯係跌得係好多嘅。 琴日咧，大家就聚焦啊，睇下李慧思啊，可唔可以攞到奖牌啦？咁啊，令到香港人都好振奋啦！即系咁多运动员都有奥运有好成绩啦。今个礼拜系咪有机会大家都聚焦翻去嘅资本市场嗰度睇翻过往嘅往绩咧？其实一奥运年咧，奥运期间咧，其实啲基金经理咧都停一停手先吓。咁啊，今个礼拜都有好多唔同嘅焦点要睇啦，包括啊睇睇美国个通胀系咪啊，温生？嗯， 冇错啦。嗱，睇通胀。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咧个重点就系星期三啦，因为星期三美国将会公布七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咁而家市场估咧个年通胀率喺美国咧就可能系5.3%嘅。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七月份嘅通胀咧不单止较六月份嘅5.4%嘅水平咧系要低啊，更加咧系扭转咗咧系过去咧每个月咧都系美国通胀急攀升嘅情况。咁啊届时候咧就相信联储局咧就可以咧更加有自信啦，去话俾市场听啦，就话美国嘅通胀咧，只系短暂性质嘅啫。咁但系当然啦，一个月份嘅数字，就算我俾佢今个月真系低过六月份嘅数字嚟讲嘅话咧，都唔能够作准嘅。单一个月份，咁我哋要睇清楚咧，就联储局咪即系美国日后嘅通胀多几个月嘅数字咧，先可以衡量咧美国嘅通胀咪真系好似联储局所讲，已经系慢慢会见顶啊，慢慢会回落翻嚟啊，而唔需要话咁急去调整个货币政策啊。咁呢个就要睇住啦，咁所以咧，今个星期三咧，美国公布嘅通胀数字咧，就正正就系市场嘅焦点啦。 嗯，咁啊，转个角度，不如睇埋今日啦。咁啊，加拿大同埋美国方面咧，都有啲新嘅消息。呢啲消息又点去分析，同埋点去发酵咧？会？ 冇錯啦，今日嚟講嘅話咧，加拿大咧就會同美國咧就開放雙大家嘅邊境噶啦。咁啊，過去嚟講，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個邊境咧就係閂咗嘅。咁而家咧就會重開，咁咧同埋容許咧已經接種咗疫苗嘅人咧係可以自由咧係進出噶啦。咁如果一切順利嘅話咧，咁去到九月七號咧就更加會開放咧就加拿大同其他國家嘅邊境嘅。咁咩叫一切順利咧？咁即係話開放咗。同美國邊境之後，就算 Delta 病毒係進入咗加拿大，咁但係如果因為加拿大大部分人咧都係接種咗疫苗嘛，據講咧就加拿大咧接種咗疫苗嘅人咧係達到七成以上嘅，那個接種比率嚟講嘅話咧，比英國咧係仲要多少少嘅，咁所以咧就既然英國都有 Delta 病毒都能夠咧係成功抗疫嘅話咧，咁啊相信加拿大咧都好大機會係會做得到嘅，咁如果做得到嘅，加拿大去到下個月九月七號。再 再進一步係將佢嘅邊境同其他國家係開放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加拿大咧個經濟咧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回復翻係正常噶啦。咁亦都可以咧係繼英國之後嚟講嘅話咧，多一個國家咧係接種疫苗達到七成之後咧係全面開放。咁亦都可以咧，如果真係佢哋兩個都成功咧，就能夠俾全球咧一個典範啦。就話只要接種疫苗去到七成以上咧，就可以咧個經濟係回復正常。咁所以咧，加拿大跟住嚟嘅成功與否咧，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值得我哋關注 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應該會希望成功啊，因為大家都即係戴咗成年幾兩年口罩，亦都冇得飛， 係 啊，係啊，真係要去下旅行啦，經濟應該都要全面復甦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下個禮拜一再同你傾，拜拜，好，唔該曬，拜拜。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正所谓李靖教练话斋啊，波就一板一板打，饭就一啖一啖食。今日想讲下食饭嘅优惠。嗱，咁啊睇咗好多即系日本嘅报道咧，都话测试咗19款嘅电饭煲嘅功能同埋味道。被誉为第一名是电饭煲界的劳斯莱斯，点煮都好食。嗱，净系呢个 slogan 系咪啊？ 你哋觉得吸唔吸引？同埋对于煮饭或者食饭， 好质疑咯，我自己会觉得。 有冇要求先？你哋 有煮饭冇一种好得过瓦煲， 系咪啊？ 即系如果你用电饭煲，其实就系电饭煲煮出嚟嘅味道咯。阿小白你点睇啊？ 瓦煲咧系 我出到瓦煲睇你点讲。 嗱，我自己咧就好少用瓦煲去煮饭，呢个系真嘅。因为咧，如果你问我煮咧，我通常都系会譬如煮寿司米或者即系我真系净系识煮日本餐啊嘛。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喺个电饭煲嗰度咧，你好难去到话边一只就一定煮得好食。因为真系好讲你个厨师去到用呢个电饭煲啦，用咗煮过饭啦。跟住咧試過佢到底嗰、那個幾耐會係最好味啊？會唔會用熱水一開頭已經煮佢啊？即係試好多唔同方法，你先至可以配合到個電飯煲煮咗最好味嘅飯。就好難就係話呢個電飯煲一定係最好食㗎啦。我覺得就好難咯、 嗱，中哥就阿煲，小白就對壽司飯啊煮嘅方法咧有研究。我問下崔神先啊，崔神廚師 最緊要。就是你自己的份量落得好，不要賴個電飯煲。 水同米的份量是 不是就是咯。因為其實你整熟的飯呢，電飯煲就最方便啦，即係乾手淨腳啦。咁啊，瓦煲當然就好吃啦。有時候呢，人少少呢，我會試下蒸飯的自己。即係唔開個電飯煲呢，真係擺喺個鍋上面蒸。 好煩啊，蒸飯。 喂，但係蒸飯又有蒸飯的好吃，因為你蒸飯多數喺個飯面呢都會有其他餸㗎嘛，即係有啲餸汁咁樣吸咗落去呢。同埋呢方便啊，我覺得，即係你成兜咁樣蒸咧，跟住成兜咁樣食咯，就係啊。但我都有聽過呢啲咧，咩啊？電飯煲之中嘅勞斯萊斯啊， 係啊，總之好鬼貴一個啦。咁啊，又係因為消費券咧推出啦，咁可能呢啲嘅報道咧又會越炒越盛啊。咁我都認同鐘哥講嘅喎， 煲仔飯最好食。 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咁瓦煲真係 OK， 不過唔係。屋企家家户户有个石油气咁样， 你仲要有明火喎、啊， 即系好电磁炉嚟噶，屋企 又要睇火， 我屋企电磁炉边度整到？ 你仲要转噶，即系你唔可以净系摆到系咁样，哦谂住半粒钟啦，先冇噶，中间又要喐下， 仲要有内功去焗嗰啲火噶， 唔系你估真系。 所以我觉得嗰啲庙街嗰啲煲仔饭嗰啲咧，几抵啊， 抵食抵食 系好你都捧唔到个石油气。不过嗱，言归正传，讲翻咧呢个电饭煲啦嘅测试啦，用咗咧呢个冷饭啦煲。温两小时啦，同埋快煮四个方向咧去做一个研究嘅，咁测试结果咧就发现第一名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牌子啦，咁啊大赞咧就系头先讲啦电饭煲嘅跑车咁样，咁点解要用电饭煲嘅跑车牌子去形容？我真系觉得有啲古怪啊吓，咁你又会唔会用一个电饭煲嘅名去形容翻一架跑车咧？ 快速啲啊！ 唔係，除咗快速咧，嗱佢系咁样讲嘅，嗱不论咧煮出嚟咧都好，每一粒。米咧都非常美味，而且每一粒米饭咧都有光泽啊，越咀嚼咧越香甜啊。不过唯一嘅缺点咧就系太好味，所以会食多咗白饭。 笨飯，聽到都 呢一件事好日本啊！唯一嘅缺點係食多咗白飯，因為太好味喎，大佬。 你缺點係咩啊？冇缺點咯、啊，就係、是、 中國缺點係咩？太靚仔啦， 太完美啦， 係啊！小白嘅缺點係咩啊？識太多日文咯， 係啊！ 阿崔神廚師，你嘅缺點係咩啊？ 煮太多好嘢食啊！ 係啊！ 你嘅缺點係咩啊？ 我太缺點太多啦，唔使喺度數出嚟啊！ 嚇、 啊，真 係 啊！ 唔係即係你去到幾多錢先？佢有冇講個價錢？大約 哦，快快地用日文計嘅2000-3000蚊到啦。 哦， 又唔算係貴，係啦，係啦， 所以今日又係提議大家點樣使嘅消費券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九日是一年的第22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44日。1955年八月九号，当时香港政府为应付市民对公共房屋的需求，计划在李郑屋邨兴建骰子大厦。当建筑工人进行移平山坡时，无意中发现一个东汉墓穴。参考了考古学家评估后，加建钢筋水泥硬壳，免受风雨侵蚀。李郑屋汉墓在1957年由当时市政局接管及开放给公众参观。1988年12月被列为香港法定古迹。现时已成为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的一个博物馆。由于需要稳定汉墓内的温度和湿度，墓室不对外开放，但是参观者仍可透过玻璃墙看到内部情况。8月9号出生的朋友充满个人力量，有能力带领团队向目标进发，以大家的福利为优先，了解人性，睇到每个人嘅特质，口才出众，责任感强。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你性格嘅特质有冇令你增加信心，寻回历史嘅来源？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喺我哋身边，其实有好多人和事，我哋有冇好好去了解呢？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继续有思芬喺度嘅，万众期待嘅美食博览咧就会喺今个星期四登场啦。由八月十二号起，连续五日咧就会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嘅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届博览嘅亮点嘅。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思芬，大家期待咗咧，我谂差唔多两年嘅美食博览咧，终于翻嚟啦。咁啊，同期咧仲有呢个美酒展啦、茶展等等咧五大购物展嘅，咁啊合共咧系有超过咧系880间嘅参展商嘅。一如以往啦，美食博览咧系会带嚟世界各地唔同嘅滋味嘅美食咧俾大家嘅。咁同埋咧消费券啱啱到手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入场咧系尽情扫货噶。咁咧喺美食博览里边咧，其中嘅美食汇水廊咧，今年会有20个嘅著名品牌参加啦。咁部分品牌咧仲会率先带嚟一啲佢哋最新嘅产品嘅，好似有新研发嘅素冰皮月饼咁样啦。咁而博览咧就仲有其他嘅本地展馆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好似咧就有港九罐头洋酒伙食行商会联成南北行公所嘅展馆啦，亦都有咧呢个香港人撑香港品牌嘅展馆啦，同埋香港韩人商工会咧展馆嘅。咁再加埋咧就四个中国嘅内地展馆，咁啊包括有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啦，亦都有山东省啦、广西藏族自治区同埋重庆市嘅展馆嘅，咁佢哋会带嚟内地咧即系各地嘅特色嘅农产品嘅。咁至于海外展馆方面咧，就今年会有日本啦、韩国同埋波兰嘅，咁咧就提供 供咧多款佢哋當地別具特色嘅美食嘅。咁而當然唔少得啦，呢個尊貴嘅美食區咧就會以五大主題咧係呈現咧各式各樣嘅美食佳肴嘅。咁無論係歐陸風情定係呢個亞洲風味，甚至係甜品啊、咖啡同埋有機食品咧，都應有盡有嘅。 阿 Byron 啊，美食博覽咧就有咁多特色食品啦，咁你有冇一啲心水推介咧？ 係啊，雖然而家大家仲未可以去旅行啦，咁但係咧可以喺美食博覽咧都揾到唔同嘅環球美食嘅，咁嚟一次環球品味遊嘅。咁好似咧就今年嘅博覽咧會有嚟自日本北海道嘅帶子啦，咁亦都有韓國好出名嘅醬油蟹啦，同埋呢個濟州嘅黑毛豬肉啦，咁嚟自台灣嘅就有松露豬肉貢丸啦，同埋桂圓蛋糕嘅。咁馬來西亞嘅肉骨茶啦，咁亦都有咧原個咧係剝殼即食嘅泰國椰青波波嘅。咁仲有咧啊嚟自亞聯油啊嘅貴族級嘅黑松露嘅薯片等等嘅。咁喺歐美嘅食品方面咧，咁有展商咧亦都帶嚟一款咧係被《紐約時報》啊評選為全紐約最好味嘅朱古力啦。咁亦都有加拿大嘅野生生曬羊肚菌啦，咁嚟自芬蘭嘅頂級魚子醬啦。阿根廷嘅牛肉眼扒啦，同埋西班牙嘅手切嘅黑毛豬火腿啊，以及咧係法國鴨肉醬等等嘅，咁啊好多嘅環球美食都會揾得到嘅。 阿 Byron 啊，咁唔知有冇啲咩購物優惠咁咧？ 係啊，咁想享受購物優惠咧，大家咧記得要上大會嘅呢個八月食住買嘅網頁咧，去下載呢個電子優惠券啊，咁就可以享受到咧各樣嘅購物折扣啦。例如咧有呢個泰國嘅山竹提子汁，有買一送一啦。咁頭先講話有啲白松露醬啊，同埋呢個牛肝菌嘅白松露醬咧，都會有五折優惠嘅。咁同埋每日係限售100份嘅啫。咁仲有一啲就譬如話特大嘅猴頭菇啦，咁只係會以30蚊咁發售啦。咁大家仲可以咧留意一下每日唔同嘅快閃優惠嘅，好似譬如話1蚊一條嘅高麗心嘅纖維啫喱啊，1蚊一個嘅貓山王榴蓮冰皮月餅，或者係1蚊一盒嘅赤小豆薏米嘅排骨湯包啦咁樣。咁仲有咧係48蚊一支嘅德國嘅玫瑰甜氣酒啊，咁啊亦都係限量，每日只係賣20支嘅啫。咁所以有興趣咧就要上我哋嘅網頁就下載呢個電子優惠券啦。 聽落非常之吸引啊嚇！嗱，我知道咧每年嘅美食博覽咧都會有精彩嘅活動俾大家參加嘅喎。Byron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預告一下咧？ 好啊，咁喺博覽嗰度買完咗食材，就梗係要學埋點樣去煮佢哋啦。咁所以今年咧，我哋都邀請咗咧係多位星級名廚咧係示範一啲佢哋嘅經典菜式嘅。咁請嚟咧係知名嘅烹飪節目主持人阿寶哥啦，即係黃阿寶先生啦，咁同埋阿 Ricky 張錦祥啦。女廚神三姐咁同埋咧連鎖點心店創辦人麥桂培師傅咧都會上嚟示範嘅。咁睇完呢個烹飪示範，咁仲有咧星級有形食肆推廣活動啦，亦都有其他嘅講座，好似有食品嘅科技講座啊，或者係本地嘅魚菜介紹啊、蛋牛王頒獎典禮啊，同埋食療養生講座等嘅活動嘅。咁所以咧對呢啲題目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唔好錯過啦。 除咗美食博覽之外咧，同期仲有香港国际美酒展、香港国际茶展、家电家品博览，同埋呢一个美与健生活博览噶噃。至于门票方面咧，只系需要25蚊就可以去晒5个嘅展览噶啦。以上5个展览咧，连埋呢一个尊贵美食区嘅套票咧，都只系40蚊嘅啫。详情咧，仲可以上翻去贸发局网站嗰度查询添。听日 Byron 咧都会继续上嚟同我哋介绍美酒展同埋茶展噶，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Byron，Thank you，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近日平均单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突破10万宗。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期望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月底之前全面批准使用新冠疫苗，相信有助私人机构和学校要求员工接种，认为在地区层面展开接种计划有助压制疫情。美国目前只是批准紧急使用辉瑞、莫德纳和强生3款疫苗。

哋讲紧嘢嘅时候又要加把嘴，自己明明唔识，又要走出嚟讲一大餐，点知又错鬼晒？唔关自己嘅事，仲要伸埋个头出嚟讲呢样讲嗰样。广东话就叫做认叻叻唔切。原来认叻喺南洋一带，大家就会叫做层滚。小朋友不懂世事，就梗系会犯多啲呢一类型嘅错误啦。不过原来唔净止系小朋友嘅，因为到我大咗之后，我发觉我啲屋企人都会将呢一句嘅说话转移目标地去咗屋企只狗仔度，因为狗仔都系乜嘢事去八一八，乜嘢事都要伸个头出嚟望一望，吠一吠，所以无端端屋企咧都会听到一句说话，要卖眼你层光啦，意思即系话你唔好咁懒叻啦。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士多玩具。上个星期都讲过，士多同埋文具铺其实以前系小朋友嘅天堂嚟嘅。以前当经过呢一啲嘅铺头咧，门口总系会有啲小朋友围晒喺度，有人啊中意去抽下闪卡，有啲就会买下零食，另外一啲小朋友就可能是扭緊大人去买玩具俾自己嘅。嗰度卖嘅玩具有啲就係主要俾男仔玩，有啲就俾女仔玩，有啲就男女都啱玩嘅。之前讲过男仔玩嘅玩具多数都係一啲嘅刀刀剑剑啊，或者枪啊炮啊机械人等等。女仔又可以玩啲乜嘢呢？其中最常见嘅一种玩具就係啲煮饭仔嘅玩具啦。譬如话有啲沙煲鵪鶉嘅迷你版啊，再配上一啲颜色鲜艳嘅蔬果。咁就已经可以足够玩煮饭仔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屋企有足够嘅空间，甚至乎你可以买埋啲炉头啊、焗炉啊、多士炉翻到屋企嗰度咧，就做一个更加设备齐全嘅厨房嚟到去玩你嘅煮饭仔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唔喜欢煮食嘅话，中意着靓衫都可以选购一啲嘅洋娃娃啦，或者我哋嗰啲叫做着衫公仔。不过呢啲着衫公仔咧都可以话几花钱噶，因为你买咗个公仔翻去，冇理由着嚟着去着嗰套衫噶嘛，自自然然就会扭长辈咧就买多几套咧俾你去换下衫嘅。咁有阵时一个人仔唔够，就要买多几个人仔。咁到期时你中意搞 fashion show 又好，玩香港小姐都绝对冇问题噶。 阿 Kitty 啊，即系我寻日喺度做 research 嘅时候，我突然间谂起你，咁因为你知啦，你系呢一个。吹神厨师啊嘛， 跟住咧， 咁跟住我就谂起咧， 煮饭仔啊， 系啦，嗰啲煮饭仔，你细个系咪好多嘅咧？应该，定系你阿哥唔玩？ 都有、啊，都有、啊、煮饭仔，但系就唔多咯，真系细个就跟阿哥玩嗰 啲男仔玩 四驱车啊嗰啲多啲嘅。咁但系你话喺呢啲士多铺买啲咩咧？我自己就中意买贴纸，尤其是咧嗰啲一粒粒好似耳环状嘅贴纸咧，嗰阵时就买好多嘅，即系令嘅，比如心形啊、菱形啊、正方形好细粒嘅啫，咁你就可以贴喺个耳。仔嗰度咧就扮打耳窿，佢嗰个贴纸系就咁一粒， 有啲咁嘅， 好似宝石咁样噶， 突嘅， 系啊，微微突起嘅。 我以为你真系买啲星星贴纸自己黐咯。 买星星贴纸多数就系默书嗰时老师贴嘅， 贴耐嗰啲。 系啊，但系好靓嗰啲细细粒咧，就会自己买嚟贴喺耳仔嗰度咯。 女仔玩具咧，煮饭仔真系首选啊！即系如果你话细路仔时代咧，以前一定有噶嘛，争在你系买几多嘅啫。即系究竟净系沙煲鵪鶉啊，定还是有埋煮食器具嘅啫？ 但我又中意玩真嗰啲咯，即系冲入厨房嗰度咧。 细路啊！ 是啊，唔系细路都会觉得嗰啲好胶啊，好假啊。跟住你喺屋企见到婆婆整嘢食咧，你就会跟住，自己切下嗰啲凉粉啊，整下嗰啲啫喱啊。我就中意玩嗰啲细细个一盒盒嗰啲首饰箱啊，系、啊，即系 药箱 都变成嗰啲首饰箱，系啊，嗰啲戒指啊、珠耳绳啊嗰啲咧，好靓啊嗰啲。 贪靓扮靓嗰只， 系啊， 嗰只 feel 啊嘛。 冇错。 咁但系即系煮饭仔嗰啲，我记得好似细个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噶嘛。咁、最常同埋最抢眼，我觉得就粟米啦，因为够大条啦。咁然之后跟住就系、是。去蔬菜就还蔬菜一包，跟住有啲咩鱼啊嗰啲嘢，咁另外一包咁噶嘛。但系即系讲到话嗰啲炉具嗰啲咧，就好似真系唔多地方有得买嘅。 有嘅，又系嗰啲咯。有炉具就贵啲咯。冇啊，当然平好多啦。冇嘅就另一样咧，就系嗰啲公仔系列啊，即系如果女仔玩。咁、如果最叫做平价嘅，当然系嗰啲一张纸嗰啲啊，纸嗰啲公仔咧， 即系挂件衫上去条颈嗰度系啊。 嗰只咧。 最初嘅時候，我屋企玩都有玩噶嘛，嗰啲即係買一個翻嚟啦。咁之後嗰啲衫你唔會再有錢買噶啦，自己畫咯。嗯、即系自己画咗之后，由啲颜色 啊，自己裁翻， 自己裁翻件衫。 吓、啊，呢啲唔系女仔玩嘅咩？ 靓仔唔会分咁多嘅、 哦， 即系有得玩就玩噶啦。 都中意帮佢着衫除衫， 系啊系啊。 喂， 画我唔中意着呢件，呢个就由细培养到大。啊，唔系、啊，净系中意除。 系啦、啊，就唔着嘅。 好少，帮自己啊，帮、 啊、 自己好少着翻上去咁样。咁啊，即系你挂上去嘅啫嘛。其实你自己画好容易嘅啫。咁你咪跟住个 outline 咁画咗之后，加翻啲扣咁剪出嚟，填啲颜色，咁咪当整咗 啊。填色咧，细个真系会买好多填色簿去填色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啦。 我细个中意玩画虚线嗰啲啊。 我画虚线哦。 跟住咪再填色咯。 系咯、 啊。你即系多重享受啊嘛。但系永远画虚线咧，就系、是。即係我有機會，我試過抄翻，即係細個玩過嗰啲咧，就好多擦紙膠碎嘅。咁啊，因為咧就成日畫錯啲線啊，嗰啲咁樣咯。但係係幾好玩嘅嗰啲填色簿， 畫虛線幾好玩嘅。 係啊， 即係畫虛線嗰、那個嗰本身個遊戲，我覺得係幾好玩嘅。 係啊，因為你係由一點點跟住就變咗一樣嘢出嚟，有啲、你熟悉嘅卡通人物咁樣啦。不過而家應該都唔興啦，嗬。 都有嘅，咪又係嗰啲治愈系咯，即係等於嗰啲填色簿一樣啫嘛。即係而家好似一種心理治愈咁樣啊，你慢慢遊啦。 放空個腦去做呢啲啊嘛。 係啊係啊。 咪同埋因為細個你畫唔到啲咁靚嘅圖畫啊嘛，咁啊你遊係、你遊咗啲顏色上去，好似都關你事咁樣啊嘛。 啊，同埋以前就即係如果你填色嗰啲咧，好多時都係喺嗰啲咩兒童雜誌啊裏邊多嘅 啫， 好少會真係特登走去買一本嘢嚟遊就真嘅、因為。你游完跟住就冇噶啦嘛，嗰本嘢系啊，即系因为以前我哋细个玩嘅玩具，或者买嘅玩具都希望佢有咁襟得咁襟，即系唔系 one off 玩完就算。所以我细个即系上次咪有讲过吹嗰啲叫做嗰啲波波嗰啲咧， 吹波胶 系啊，吹波胶嗰啲咧，即系我就唔中意嘅，因为你玩两嘢就冇噶啦嘛，即系完咗就完了便自完咯。 唔系你享受过程咯，所以我真系有好多呢啲图画簿噶，游完咪摆喺度咯。 而家仲有冇即系玩啊？ 而家冇啦， 应该你都唔会 keep 住啦。 我之前唔系你话之前有一轮好兴游嗰啲咩曼陀罗啊，即系嗰啲咧好治愈嗰啲咧，我都有买嚟游噶，系啊。 咁系咪真系好治愈啊？ 好治愈啊，同埋眨下眼啊，几粒钟噶啦？ 几粒钟？ 几粒钟噶？ 咁犀利？ 系啊。 哇！咁我哋都試下，即係如果阿鐘哥成日話買玩具貴啊嘛，咁你就喺書局嗰度買本嘢翻嚟。 唔係呢啲即係被偷走的那幾小時啊！真係。 係啊係啊。 因為咁樣坐喺度畫畫，冇咗幾個鐘。 唔係啊，細個譬如你阿媽喺隔離打麻雀咁樣懟一本俾你，咁你咪坐喺度乖乖地遊遊遊到佢打完四圈，佢走咯，佢走咯，咁就走咯。 咁另外一種即係除咗嗰啲就話講啲紙嘅公仔之外，就是、真係玩嗰啲立體嗰啲公仔啦。即係女仔離不開都係呢幾個套路啊！即係我嗰個年代。玩嗰啲就係呢啲， 你冇玩嗰啲係嘛？ 都有噶，都係以前細個你唔會有即係叫做專登買啲嘢俾你玩。哦，阿家姐玩完嗰啲，你剩翻，你自己攞嚟玩啦咁樣。 不過呢啲公仔咧，就中意同佢玩換衫啊，即係整頭髮啊，因為好多飾物啊咁樣樣噶嘛。咁本身咧，佢官方就出好多，即係譬如嗰個品牌嘅公仔，佢就出好多咧啱翻呢個公仔著嘅衫嘅。 係嘅。 咁但係後來咧，我就發現啊，有啲姐姐啊、姨姨咧，佢會自己好似開一檔嘢咁，係啦，就車一啲衫。啱去到卖嘅，就平好多嘅。 所以你都唔系话，即系我啲童年回忆啊，即系正话讲嗰啲纸嗰啲公仔咧，自己会画啲衫剪出嚟填色挂上去啦。 吓， 真嗰啲即系立体嗰啲公仔咧，我都有裁剪俾啲衫俾佢嘅。 吓咁劲， 吓你啲针纸得噶？ 所以我第一个做针纸嘅项目咧，就系、是、做公仔衫嘅。 哇！ 即係嗰陣時咧，就係阿媽屋企有嗰啲針線嗰啲咩，但我又唔識用布衣車啊嘛，所以真係剪啲布碎，然之後一針一針亂出嚟㗎，大佬，好厲害！ 哇，慈父手中線， 即係唔係你 公仔身上衣，即係估你唔到，原來你都有呢一方面嘅才能。 係，即係以前就係冇乜分話男仔女仔玩具，總之有玩具就係開心咯。 孤旅，记忆跟我同居。 喂 ，Kitty 同埋小白， 哎、講下呢一個啦。嗱，頭先咧咪後我哋就講緊持續進修基金點樣用啊嚇。其實言之咧，我係想講消費券你用咗未先嘅，都係、用過未啊？ 用緊、 啊， 用緊啦已經。 有啊，食咗餐， 買下嘢啊嗰啲咯。 大嘢， 食咗餐大嘢啊！ 我見到你個 IG 啦。 唔 係 因為真係好。 又話超級市場。 唔係啊，我都有超級市場用緊咗啲啦。跟住譬如寄嘢啲郵費啊，因為我入咗落八達通。咁好多地方都可以嘟啊！ 系啊，我都系啊！我每一次嘟八达通嘅时候，我都觉得呢个系呢个系。 我估唔到食一餐饭都可以喺八达通度扣咁多钱。 哦，系咩？真系噶？ 系啊！ 即系嗰餐饭可以收八达通嘅。 系啊系啊！ 咁得意，咁几多钱啊？介唔介意透露个价值啊？千零蚊咁样， 系啊系啊， 哇咁劲噶，咁豪迈嘅咩？你而家食啲饭， 一刀就千零蚊咁样， 好嘢，搵到呢排， 唔系啊， 因为消费券啊嘛， 系 因为搵唔到都有消费券。 小白，你同屋企人点样用啊啲钱？ 冇啊，咪就系买超级市场买下嘢咯。 我都买好多，其实都买到。 唔系我正常使嘅咋， 正常使。 我冇特别去买嘢噶。 你买下啲隐形眼镜啊，买下啲棉花啊、面膜啊，咁其实都用紧咗好多噶咯。 佢就买嗰啲啦。我都是买回啲生果啊，日常生活用品啊，拖地水啊，米啊， 你估我唔到咧，我未用啊，其实 点解？ 即系我一路讲咗成个月， 因为你唔系摆喺八达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唔系摆八达通嘅， 所以佢所以 O 嘅用法就系、是、佢会特登去要用消费券就揾个地方去用。 系啊系啊，但其实。 都唔係嘅，嗰、那個電子錢包或者嗰個支付平台，其實你喺超級市場都用到。不過你叫起手嗰下，先生有冇咩會員？跟住你話冇，跟住話點樣收費？跟住你可能求其講喂 Apple Pay 或者我有 cash 啊咁樣。 嚇！ 跟住你忘記咗用嗰、那個嗰、哦那個嗰、那個叫做消費券咯。嗱，無端點解講呢個咧？網民熱話又出嚟啦。咁啊話咧有個媽咪咁啊想買張新 sofa 同屋企人一齊坐啦，咁樣要求子女又夾錢，咁啊阿仔咧被逼上繳4000蚊。嘅消费券，咁阿仔都冇4000蚊嘅，咁阿仔加阿女啦，估计，咁你哋觉得呢件事嚟讲咧，又啱唔啱数咧？我又觉得好似都 OK， 但系网民方面系意见分歧啊。咁有啲咧就 mean 啲嘅网民咧就话建议长期做厅长就最抵啦，即系阿仔就俾钱。就即系照俾钱嘅， 咁又有得用啊嘛。 系啦，但系咧嗰张系张 sofa 床嚟嘅，咁依家啲 sofa 床都好靓同埋好正噶嘛。跟住话长期瞓厅咯，仲可以睇长期煲 Netflix 添，咁类似系咁样。当然搞 get 啦，两位拍档又点样睇咧？ 我咧就觉得都系呢句啦，屋企嘅嘢咧夹翻少少 就都好合理 嘅，系 OK 嘅，系啦。不过咧，我觉得有阵时候做阿爸阿妈咧。就唔好下下就攞住啲好似攞住啲槍咁樣逼佢嗱呢個你一定要夾㗎，屋企一定要夾㗎呢啲嘢咁樣，即係最好咧都係第一嗰件嘢係真係要換嘅，因為我都有睇過相關嘅報道就話其實可能套 sofa 都冇未夠期換啊，純粹見到哇有啲新啲嘅款咁又話要換咁 為換而換，因為有嚿錢喺度， 係啊有錢喺度 真係即係刺激消費日，你見到即係譬如香港隊攞咁多獎牌咧。跟住你氣氛已經開心啦，跟住諗住，有消費券食餐好啦，就好似 Kitty 咁樣，無啦啦用咗一嚿大錢啦。系啊，真系会有呢个情况咯。 系啊，我前两日喺尖沙咀一个商场咧，好多人买紧嘢，每间铺头都系。咁、我谂真系有做到嗰个刺激消费嘅作用。 系啊，所以啲商场嘅直头奥运期间佢开住个大电视咯，即系等大家已经喺嗰度有得有冷气叹，又唔使惊落雨， 庆祝下， 庆祝下，一齐嗌完之后就系嗰个开心嘅感觉。哇，好开心啊！我开心到有钱要揈啊！系啊，反正个身上面有2000蚊啊！ 人类咧，真系一种非理性嘅群组嚟， 其实系噶。 单车你又冇粉踩，汗你又冇粉流， 剑你又冇粉笃咁样， 冇粉笃， 我有粉打起嘛。 你又有粉打起， 有粉打起嗰个热，佢就想 好紧张噶嘛，所以咪放松翻个情绪咯。 系啊，运动员出汗啊，我哋又出血啊嘛。 系啊，荷包出血，大出血啊。咁啊，唔知呢啲消费模式 O 唔 OK 啦？咁啊，报道继续讲话，其实咧呢个首期嘅消费券咧，每人2000蚊，咁啊，不少家庭都以合资嘅方式。消费啊，令到消费券更好仔、更好使咁样，我觉得都几搞笑喎，合资嘅形式，即系阿女出一嚿钱，阿仔出一嚿钱，阿爸出一嚿钱，阿婆又出一嚿钱咁样系嘛，最后可以买部大电视， 呢啲就 系 集腋成裘 啊，系啊，就系聚沙成塔啊，唔知大家 期待第二期嘅消费券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林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喺快线啦，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挤塞噶。重复多次啊，系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嘅坏车咧，喺一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圆洲仔一段开始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海景山庄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近住圆洲仔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帝恩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加龙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号至12号递交提名表格。 多谢 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江文蔚、 佘善恩、 连奕希、 朱家望、 蔡俊贤、 张家朗、 张小麟、 吴乐云、 陈芷晴、 程小雅、 陈仲宏。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表现都是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香港电台第一台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星期一的早上，阿欧同大家做个大市前瞻啦。中资股的监管消息不绝啊，措施力度超出市场预期，投资者信心重创，预期短期内都倾向观望局势啦。资金选择流入一些政策风险较低的主题，包括有咩呢，就是碳中和概念啦、高端制造等等啦。港股通呢，南向的资金呢，虽然上个礼拜呢一度啊有机会净流入嘅，但整体嚟计呢都係净流出居多。今日市况会系点呢，转个头开始呢，你就可以掌握更加多嘅资讯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呢排忙唔忙睇奥运啊？ 忙啊，基本上咧空余嘅时间咧都忍唔住咧系扭开电视啦，然之后 turn 咗嗰啲直播台咧就睇住啲赛事嘅进行咯。 诶，我都睇到。好紧张，捉埋小朋友一齐睇，哇，感觉好开心、 啊。系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教下佢哋一啲赛制啊，同埋俾佢哋睇下咧，唔同国家嘅选手咧，其实都系因为咧付出咗好多嘅努力、时间同埋汗水，先至可以上到嚟呢个竞技场噶。 哇，要上到呢个竞技场，付出嘅就真系一啲都唔少。再加埋旧年嘅疫情，佢啲选手好多访问都话真系挑战好大、 啊。嗯，系啊。不过我谂咧，小朋友咧最瞩目嘅地方咧，除咗系啲赛事之外咧，对于佢哋嚟讲咧，最吸引嘅咧，可能系啲颁奖嘅仪式、啊。 诶，今年嘅香港队成绩都非常之好啦。 嗯。 啊，但系阿仔咧就问我，佢话到底攞冠军同攞亚军个牌唔同色咁有咩分别？咁我就话俾佢听，我话诶，其实咪就系真系当刻比赛嘅表现咯。佢话咁冠军系咪真系叻过亚军啊？我话咁当然可能佢即系技巧上好啲啲，咁但系我哋要欣赏嘅似乎系佢哋付出嘅努力同埋佢哋尽全力有勇气企喺呢个运动场上嗰个勇气、哦。 我觉得咧，对于小朋友去面对或者系去了解到底何谓成功同埋失败咧，都系一个学问嚟 嘅。其实系噶，我谂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想自己成为冠军嘅，呢个系一啲都即系我都正常嘅人系想得到认同啊，攞到最好，其实即系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事情。咁、但系都有唔少嘅小朋友 朋友都会讲话，哎呀，但系如果我净系得亚军或者季军咁点啊？我估其实即系体阔啲，话俾小朋友听，喺嗰个比赛嘅过程里边，或者喺个竞争嘅过程里边，除咗着眼于到最后嘅结果之外咧，亦都可以即系着眼于其实比赛嘅过程噶。咁我喺睇奥运嘅过程里边咧，特别系啲难度高啲嘅项目，譬如话不论系即系我哋香港嘅花剑啊，定有话喺体操呢啲好难嘅项目里边咧，我都话俾佢哋听，我话都留意一下选手嘅面部表情啊，佢哋似乎都几享受，都几欣赏自己做得出呢一啲嘅动作。 亦都睇得到咧个团队嘅支持啊！其实咧呢啲正正都似系一个小朋友，如果佢自己都面对住一啲需要去竞技嘅项目啊，例如系比赛啊，定还是系学校入边咧，可能都会有啲名次嘅排名啦，都几似系呢个奥运嘅场景噶。 其实都系噶，咁我估可能有时就小朋友都未必想父母失望，佢即系佢都担心，如果我今次我上次做得好，今次做得冇咁好，咁我冇上次咁样攞到一个奖牌翻嚟，或者我个名次唔好，咁我父母会唔会因为咁而失望噶？小朋友好多时候好惊父母失望，咁所以如果譬如话，先前可能做得几好，咁今次可能未必符合到小朋友自己嘅预期，咁作为父母嘅都可以话俾佢听，其实所有比赛你尽咗全力，志在参与就得噶啦，因为冠军永远都得一个嘅啫，咁但系。未攞到冠军，你记住系未做到冠军，未攞到第一嗰、那个，其实系一定系多数嘅。咁我好中意教小朋友一样，又话特别系即系可能我自身嘅经历，就系我会教我个仔仔睇翻喺一个比赛嘅过程里边，到底佢边个位系做得好，佢可以继续喺嗰度下啲苦功。咁系边个佢记住自己做得好嘅地方，或者佢觉得边个位佢做得未够好，佢觉得可以改善嘅地方，可以我哋就可以睇佢啊。咁我哋可以留意呢、这个。咁但我亦都好重要一样就我话，其实比赛最紧要系你专注，你专注到自己唔放弃，最紧要系永不放弃嗰份精神咧，就已经系足够噶啦。赢输根本就唔重要嘅。 小朋友成长嘅过程里边咧，都有唔少嘅环节咧，可能会令到佢哋需要去考虑自己排名啊、先后啊，不论系比赛或者系学业成绩啦。其实咧，好多情况底下咧，都会听到啲小朋友讲：，可能会对于考得叻或者系赢比赛嗰个人咧，就会有一啲嘅怨言啦，即系点解系佢噶咁？咁其实呢一个心态又需唔需要调整咧？ 我又唔会话一定需要调整嘅，咁反而就系会提佢哦。即是我哋会理解一下，佢呢句说话背后其实系讲紧啲咩嘅咧？佢觉得啊，呢、这个人唔值得去攞到呢、这、一个奖项啊，定系佢觉得啊，佢付出嘅能力唔够我多咧？咁我哋可以理解一下背后佢谂乜嘢先。咁我有听过小朋友系会话，我觉得佢好似佢好彩啫嘛。咁我听过呢样嘢，都几得意嘅，亦都会话俾佢听。哦，系啊，咁好多时候，好现实地话，即系我哋又唔需要话俾佢听个世界好恐怖或者个事实，即系讲到世界系咁无情嘅，咁但系都可以俾佢知道就系、是，付出咗嘅努力，但系唔一定，即系有唔同嘅情况底下都可以影响一个人嘅发挥，可以影响一个人嘅表现。我哋要睇嘅唔系人哋攞唔攞到呢个第一，而系睇自己到底付出咗几多。我睇人哋，我哋唔会知道人哋背后嘅故事。 系 啦，咁我哋将个留教翻小朋友，将个专注力放翻喺自己嗰度，摆翻自己嘅付出、自己嘅努力、自己嘅进步。这个先 系 重点。 一方面我谂要安慰咗佢嘅情绪啦，即系希望佢唔好话太失望啊，或者因为自己未必系攞到个奖项咧而唔开心啦。另一方面咧，其实我谂教佢咧去欣赏人哋嘅优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即系希望佢可以除咗话觉得哎呀点解自己冇嘅同时咧，亦都学会睇下人哋嘅优点咧，自己亦都可以学习下嘛。 系噶，因为只有知己知彼先至会百战百胜噶嘛，即系中国人讲法有啲传统，即系有啲老可能会觉得有啲老土，有啲传统啦。但系知己知彼的而且确先至可以百战百胜嘅。 成长嘅过程里边咧，一定会有起起跌跌噶啦，一时赢一时输，咁但系咧喺输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可以吸取到一啲教训，可能就系你嘅自胜之道嚟噶啦。 你识得点样输，你先至会明白到赢嘅滋味系有几咁开心噶。 冇错冇错，都系要多啲下苦功啊。 我哋做人要识赢有几难啦、啊，要学识输，容许自己有唔开心嘅，容许自己有失望嘅，但系容许自己有呢啲情绪之后， 怎样帮自己企翻起身，我觉得呢个先至系最重要，而父母绝对可以帮到手嘅地方。 嗯，系啊，父母咧都系会陪伴住子女成长嘅，亦都应该系咧最了解佢哋嘅人。所以咧，无论任何嘅情况啦，希望喺佢哋人生里边嘅高高低低咧，父母都可以同佢哋一齐走落去啦。 同喜同悲先至系人生啊嘛。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啊 ，Jamie。 唔好客气啦，咁有机会再倾过啦。 好啦，拜拜。 拜拜。 听过有黄贤的《轻盈》， 黑眼圈你和我都不想有，但是对于熊猫来说，黑眼圈其实很有用的。首先，熊猫远看起上来对眼好像很大感，但是其实它们的眼珠很小的，黑眼圈就帮它们伪装做大眼仔，令到其他动物同熊猫对视嘅时候都会觉得好震撼，俾佢哋嘅气势同埋霸气吓亲啊！另外，熊猫栖息喺高海拔地区，温度比较低，黑色嘅毛发有助熊猫吸热同埋减少热量流失，成为身体嘅一层保护，所以亦都系进化而嚟嘅成果。你话啦，大自然嘅进化系咪真系妙不可言呢？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杰彤。 神光 Monica， 今早早晨光第一线的神光 Monica， 电话旁边林慧接通了，有阿和在这里。早晨啊和。 早晨。 哇，你都是一个非常之贴心的男朋友来的。 吓系咩？ 系啊，会打电话上嚟点唱俾女朋友、啊。 唔系呢个都系我咁耐以嚟第一次做嘅嘢。 吓、啊，咁点解会的起心肝做呢件事先？ 我觉得即系呢个女仔同以前好唔同。 嗯，即系特别啲嘅，呢、這个喺你心目中嘅份量系特别劲嘅。 系啦系啦。 嗯，讲唔讲得叫咩名噶个女仔？ 佢叫思琪。 哦，思琪。 系啊系啊。 点识噶？讲唔讲得噶？ 我同佢系 friend 介绍识嘅。 一见钟情。 都算是的，是因为出来见面之前只傾了可能两三日左右， 即是在一些社交网站或者平台上傾过，是的。 是 的，出到来的第一印象是怎样 的？出到来，因为那几天我们傾其实呢不是傾了很多东西，是的，即本来都没什么期待，即当我认识个朋友样出来，是的，然后出到来他是意外地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东西，即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內向少少啊，即係唔係好多嘢講嘅人嚟，係啊，即係佢就出嚟見面嘅時候，就成佢都喺度同我分享好多佢自己嘅嘢咯。 咁啊，真係有啲緣分喎嚇！如果係咁嘅話， 係啊係啊。 有冇特別嘅説話想同佢講啊？ 佢之前有同我講過嘅就係佢好多謝我接受咗佢，佢因為佢好為人設想啦，但係佢好多嘢其實佢自己好好嘅，但佢成日都會覺得自己有啲嘢做得唔好啊，所以先有啲人唔中意佢啊，所以先會有以前有啲唔好嘅經歷咁樣。但係我想同佢講咧，就係、是、即係佢係我遇過最好嘅人啊！ 好得意嘅，有時咧，每一個人咧都會遇到一個欣賞自己同埋愛自己嘅人嚟嘅。咁我都希望你哋兩個係適合對方嘅另一半，可以慢慢一日一日咁樣一齊走落去啦。 是好。 你想点一首咩歌俾佢啊？ 呢首歌我女朋友好鍾意嘅，叫认真如初。我又想佢讲，即係我会用好似呢首歌嘅歌词咁，用之后嘅时间每一日都话俾佢听佢有几好，同埋我有几珍惜遇到佢啦。 嗯，亦都希望你可以用你嘅爱呢去令到佢知道自己其实有好多优点存在，其实亦都系重新认识自己嘅一个过程嚟㗎。係 呀係呀。 好啦，祝福你哋啦。 好 ,thank you。 多谢晒喎，拜拜。 拜拜。 你正当只有海，我走着你跟来，这一双背影就这么风雨不改。游历过喜与爱，学会放胆宣扬我的爱，这么爱交给我来公开。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重塑着最初的一切。上山有些热，有些难，却风光美好，像你的亲切不假。明日再赶上班，在你耳边抒怀关不关，笑一笑，于苦与甜之间，留一辈子。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宿相栖，如大地静了，总有依归。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学一世，从争拗到拥抱，人迟若学不懂我便失礼。这种爱擦地有声，我但愿无愧。想到最初动情之际，凭双 7238888啊，等紧你哋嘅电话。如果你哋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去点首歌，或者讲少少说话俾你身边嘅好友啦、爱人啦、朋友听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啦！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的追踪三十一，今日是阿祥，是不是？早晨阿祥。 早晨啊，早晨各位。 是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什么好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七点十分夜晚有 Bang Bang 声，听落都劲啊。Bang Bang 声今晚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即是近年啦，即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音乐的工业都有些改变啦。即是以前歌手要出要发布啲歌咧，要出碟噶嘛。而家咧，佢哋喺网上面可以发布啦。咁今晚咧就会介绍咧本地嘅四队独立乐队，佢哋点样去透过咧互联网嘅发展，去接触更广大嘅乐迷。咁同时大家即系可能未必听过佢哋嘅歌啦。咁大家听多几队音乐就傍下身啦。 系咁几好啊！即系又多咗个平台，等佢哋可以发表自己嘅音乐。我前几日咧经过街头咧，见到有啲 busking 嘅朋友仔咧，其实都好有才华。 系啊， 都可以上网去睇下佢哋嘅表演啊！ 冇错啦，咁啊，再跟住介绍下啦。今晚七点三十五分，继续有医生与你啊。咁啊，今个星期讲嘅疾病咧，焦点疾病讨论咧，就大家可能都会好关心啊，就系、是、鼻敏感啊。即系估计咧，原来啊，而家香港咧，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咧有鼻敏感嘅问题噶。 系啊，因为你唔知道有啲咩系致敏源啊。有阵时咧，你经过一啲地方啦，嗱，虽然就系话我哋长期都会戴口罩啦，今次咁样，但系你有阵时反而咧。个致敏源系咪口罩嗰个物料啊？呢个系最重要，因为你戴咗口罩，正常就你闻唔到其他嘢，或者其他嘢搞唔到你个鼻噶嘛。但系可能随时系因为你买翻嚟嗰盒新嘅口罩，令到你成日个鼻都唔舒服啊，打乞嗤啊，成咁样咯。可能系咁。 即系究竟即系鼻敏感系啲咩成因咧？嗱，咁如果你有呢个问题咧，今晚就要睇下啦。今晚请嚟中西医专家讲下鼻敏感嘅成因，同埋带嚟最严重有啲咩后果咁话嘅。 睇完呢个节目，仲有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仲有咧，去到有个新节目，咁今晚九点半咧有一个新节目叫做《没有不可能》。其实咧，琴晚已经。就是、第一集播了，今天第二集，一年九集，或者这个星期一至日每一晚九点半都有这个没有不可能。那是讲什么的呢？那刚刚奥运会是落幕啦，但是这个奥运这个气氛这个体育热潮就不会停的， 是啊， 因为接下来就有残奥了嘛。那同大家热下身先，这个残奥。那这个节目是做什么的呢？没有不可能就会介绍一下本地的残疾的运动员，那些代表选手，同埋我们请香港的体育人去親身去到加一啲設備，加啲裝備啦，去親身體驗一下殘疾運動員佢哋做運動嗰陣時係究竟係點樣嘅咧？ 係啊， 咁今晚咧就會講下咧，介紹一下香港殘疾人田徑代表隊幾位成員。另外咧就頭先咁講啦，請嚟一位即健全嘅籃球好手，就喺個田徑場上面加咗一啲特別嘅裝置，令佢親身去體驗一下咧嗰啲競聯嘅跑手，佢哋究竟點樣平衡身體嘅，仲甚至乎同佢哋親身嚟跑一場啊，決鬥一下咁話嘅。 係啊，其實都要了解到其實殘障嘅跑手啦，或者運動員咧，都好多叫做限制喺當中嘅，但係點樣突破呢啲？限制咧，將不可能咧變成可能咧，我覺得嚟緊咧殘奧咧，大家又要用多啲嘅心神啦，同埋多啲集氣鼓勵， 俾、 多 啲支持，係啊， 係啊，咁啊，即係嚟緊都有好多唔同嘅好節目啦，可以透過咧港台電視三十一咧，透過電視啦，同我哋去分享啦，咁啊，繼續儲滿正能量，因為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咧，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啦，你好感受到咧，香港隊咧每一日都有啲振奮嘅消息啦， 係 啊， 熱血嘅感覺咧，完全係帶到俾每一位嘅即係打工仔以至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同埋電視機嘅觀眾朋友。 喂，刺激嘅，仲有十點鐘嗰個都刺激嘅喎，一齊闖天下無極限 啊 嘛， 無極限揭秘啊！咁啊，今日嚟到第二集啦，咁啊。同之前無極行咧呢、這個節目咧嗰、那個探險家帶大家周圍去噶嘛，今日係其實係呢個節目嘅 making of 嚟噶，咁啊講下咧佢究竟咧成個節目裏邊點樣去揾啲野生動物，有幾咁艱難，幾咁危險，咁今晚要留意一下啦。 好啊，唔該曬劉春嘅介紹，大家坐定定喺電視機旁邊睇啦， 拜 拜， 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咁早咁鬼多人嘅？我回头望一望，见佢攞咗个手提电话出嚟，电话接通之后佢再讲啦，真係好鬼多人喎，啲人咁鬼早做乜鬼嘢呢？听到呢几句说话都会听得出好多助语词，就係个鬼字囉。其实我真係好想问佢，日光日白，你讲每一句说话都加个鬼字，你会唔会觉得自己讲嘢好矛盾呢？在我的认知里面，鬼是夜晚才出来的，现在朝早朝早又何来那么多鬼呢？鬼都应该回到家里睡觉了。如果真的被你见到很多鬼和很多人，你还敢不敢说好鬼多人呢？我又很想跟他说，昨天刚刚是农历七月初一，开口有鬼，埋口有鬼，真的不怕撞到的吗？有冇留意，无论任何社会，啲人讲嘢嘅时候好鍾意加啲助语词加强语气。呢啲助语词通常喺我哋写文章嘅时候唔会用，即係我哋唔会写俾你睇，只会讲俾你听。助语词主要嘅目的就係要加强我哋啲语气。喺加强语气嘅同时，大家惯常用啲乜嘢字眼呢？通常都是一些同器官有关的，我们统称这些叫做粗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说话用开的词语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很精准地去表达到自己的意见，一定要加些其他的字眼才可以表达到我们最贴切的情感呢？但是为什么最贴切可以形容到我们情感的字眼必定是同器官有关的呢？又真是的，加咗啲器官之后，硬係觉得讲出嚟就可以令到自己嘅语气更加接近我哋好想表达嘅态度嘅。但係粗口始终係粗口，唔鼓吹亦都唔鼓励嘅。而大家亦唔应该惯常改变我哋身体上面某部分器官嘅用途啊。如果根据呢个逻辑，我哋系都要用一啲器官先可以表达到我哋真实丰富嘅情感嘅话，尝试用另外一啲器官啦。例如你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你可以话我眼睛你啦，或者我真系好想用我嘅肾脏攻击你。我哋经常用嚟做助语词嘅器官，平时你都系收埋噶嘛，所以唔好成日攞出嚟啦，收翻埋佢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约我去街，然后我去街，摆定礼服着晒发牌，我坐我架车，其实冇发财，最后佢阿妈都上网。我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令世界兴奋，令我爱逛街，一定人扎下斋，我就每碟菜都食吗？充满欢笑的了解，充满真挚的开解，穿上花布的领带，融入完全超级新景象。我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是青春心态。Yeah, yeah, yeah. 有了这爱心，其实哪会歪？最害怕善意都活埋。充满欢笑的了解，充满真挚的开解，穿上花布的领带，融入完全超级新境界。 要去街，其实四处摆，踩住油再兜风好快。停下转下弯啦，前面有个牌，转入转入高速飞快。充满欢笑的了解，充满真意的开解，穿上花布的领带，用一完全超级新境界。超级新境界，好好姿态。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崔神呢就整一个好简单嘅餸。 系乜嘢？ 就是呢丸子料理。咩丸子呢？你鍾意食咩丸子呢？就用嗰个丸子整啦。咁今次呢一个就是其实是花枝丸嚟嘅。咁係一个比较似係近乎台式嘅料理啦。咁你去到台湾好多都有炸花枝丸啊，或者嗰啲花枝丸又摆喺啲汤嗰度啊咁样啦。咁其实呢个呢都几容易整，亦都喺夏天嘅时候呢你又係可以凉拌嘅。最紧要呢就係你可以点讲呢，攞盒呢嚟到做捞匀佢，摇摇盒啊。点样呢？就首先你就撒咗嗰啲花枝丸先啦。咁跟住呢撒咗咁就捞起啦，咁就擎干水之后呢就可以做嗰个凉拌嘅汁㗎啦。咁你可以加蚝油啦，跟住加少少辣椒油啦，加少少麻油啦，跟住之后呢你鍾意嘅话呢就可以加葱啊、芫荽啊、芝麻落去。咁然之后呢就摆喺一个盒嗰度，就可以冚埋个盖呢就摇摇摇摇捞匀佢。咁就搞掂啦。 哦，即系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冇错啦。咁其实呢个 shake shake 咧，系好多时候凉拌嘅时候一个好方便嘅做法，即系你唔使喺度即系抄起佢啊，或者喺度系咁翻来覆去啊，咁就咁入落一个盒嗰度咧，咁你冚埋个盖就摇摇摇摇摇。之前譬如你话凉拌青瓜啊、木耳嗰啲咧，我都系咁样做法嘅。咁同埋你熬完之后唔即刻食咧，你就成盒怼落雪柜嗰度雪住佢。咁呢一个咧就系花枝丸咯，系啊，即系呢个做法。咁啊， 即系如果你中意食花枝丸。就用呢一種。如果你話喂唔係啊，中意食魚蛋都可以試下用嘅咁。 冇錯啦，係啦。如果你中意食魚蛋，又可以用魚蛋去做法啦。咁其實調味咧就係頭先講啦，我就會用少少蠔油啦、辣油啦，跟住加啲麻油啦，跟住你就加一啲譬如芫茜，你中意咧大量芫茜都得嘅，係啦。 但依家芫茜咧，我發現啊，近呢一兩年貴咗。 唔係近呢一兩年啦，近呢一個月啊，或者呢幾個禮拜貴咗。點解咧？我嗰日就真係落咗去九龍城街市嗰度買芫茜， 即係一束咁樣啦，六七蚊喎、 啊。咩啊？佢問我話要嗰束，跟住我指住啦，佢話十幾蚊啊。跟住我就話嚇咁貴嘅咁啦。跟住四頭婆就同我講唔好意思啊。真係好貴啊呢啲嘢，跟住我 呢啲嘢 係啊，我話點解嘅，跟住話水災啊，係、 哦、 啊，佢話都有影響啊， 即原來係即都係鄭州嗰度啊，係咪？ 我諗係咯， 即嗰啲啦，嗰啲地方咯， 即都有影響， okay、 即天氣都好影響。 佢同你講唔好意思， 佢同我講唔好意思，咁我唔使唔好意思，你都唔想嘅， 係你都唔想嘅， 係啊。 佢話有咁，你俾多幾蚊， 跟住我話咁，你執多幾蚊俾我， 執幾蚊我。 好珍而重之，真係貴過菜啊！你菜一斤都唔會有咁。 依家芫茜真係越食越貴。 係啦， 咁 希 望遲啲平翻啲咧。 但係你話擺喺呢啲涼拌嘅菜式裏邊就好即係好香口咯。如果你中意食，咁你唔中意咪就咁加葱啊，加啲芝麻咁樣，又係擺喺個盒度搖搖搖搖搖。 講起都想食啊！ 係啊，呢啲夏天嘅餸菜唔錯啊。 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小伯有咩享乐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享乐又唔算嘅，不过咧，即系最近行过街市，都会令到我谂起一个人。 嗯， 這个人咧唔系一个真嘅人，或者真系有个咁嘅人嘅，佢就桃太郎。 哦， 桃太郎咧个古仔就系、是大家知啦，喺条河度咁有个肚咁啊，噔噔，跟住咧就。逼咗个细路出嚟，跟住咩阿公阿婆就收养咗佢，跟住养佢，跟住后屘就咩出海打鬼咁嗰个啦。 呢个系日本啲嘅一个传说或者童话啦。 冇错啦。咁啊，阿桃太郎咧，其实就系喺个像个神像就喺日本嘅江山县嘅。咁啊，江山同埋山梨县两个县咧都系好出名 出土啊， 出土啊。点解我话行过街市成日谂起桃太郎咧？我认我细个都系一个动漫迷嚟嘅，以前细个都唔系叫动漫，叫卡通添。 嗯， 我好鬼中意桃太郎嘅，因为觉得桃太郎个故事简单搞笑，而且有打交。男仔好简单嘅啫，你俾啲打交佢睇， 武侠元素系嘛？ 系啦，佢就 dab 糖噶啦，男仔。咁系啦，咁啊桃太郎咧，咁啊令即系睇好多图，令我谂起桃太郎啦。咁亦都咧就有阵时都会觉得系因为有一份儿时嘅亲切感啊。 系 呢个亲切感就系嚟自桃太郎。 嗯， 咁啊变咗咧，我亦都会喺街市见到图咧，我真系会买翻几个翻去， 系咪啊？土嘅季节嚟啦， 而家就系土嘅季节啦。其实咧， 正所谓咩啊，蜜桃啊。都成熟啦，呢个时候啦， 系啦， 好啊，真系会成熟嘅。其实唔同月份咧都有唔同嘅水果咧系会成熟嘅。咁而家你话八月份啦，咁仲有几只生果咧都可以趁住呢个时间食嘅。第一，你可以食呢一个哈密瓜啦，菠萝啦，蜜瓜西瓜都仲系季节嚟。 西瓜都仲系。 西瓜都做下，但八月尾就开始唔系噶啦吓。好啦，即系如果要食西瓜，食埋今个月啦，即系最香口嘅时候。水蜜桃咧，咁啊，其实由呢一个六月份开始咧，去到九月咧，大家都可以选择下食呢个水蜜桃。咁当然你话喂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话内地有内地嘅水蜜桃，又有唔同嘅果香啊。日本又有日本嘅果香啊。 日本啲桃咧真系好贵啊， 好贵， 即系贵得好紧要，即系可能 50-60蚊一粒。 系啊，你食两个都一嚿水落楼噶啦，仲要有一个赏味期限嘅，佢又唔摆得，跟住咧，如果你又唔可以太生，你要啱啱好，令到个糖嘅即系甜度咧超甜咧，你就个一揿落去咧，一笃咧。好似凹住入去咁样， 冇错啦。但你又唔敢掂喎。 系啦， 买你掂得噶，你掂咪俾钱咯。 系啊， 喂，唔好揿啊，系啊，俾钱咁样。 你知唔知去街市买嘅时候，啲阿姐就呢个我真系明。佢有阵时见到啲人咧想去掂嗰啲土嘅时候，佢都会同唔好掂。因为土咧一掂咧，真系好容易就会俾你整烂嘅。咁你烂咗又。叫你买你又唔买咁样又费事啦，系咪先？ 咩榴莲任你掂你又唔掂喎？ 系咯，点啊？菠萝任你掂你又掂， 抛俾你又唔接喎。 系啊，系喎，系喎，真 系。系咪先？ 啱啊，冲过 系啦。嗱，咁如果你话土嘅时候咧，佢有一样嘢真系几好嘅，就系因为佢本身个果香咧都几多，而且土个品种咧其实都相当之多。如果你话我唔掂嘅时候，有冇办法可以知道边粒靓边粒唔靓啊？咁样都有嘅。如果目測嘅話你可以先睇下佢成粒嘅土嗰個顏色係唔係均勻嘅。最緊要咧，唔均勻都算，你唔好見到有嗰啲啡色。我哋有陣時撞親都撞魚啊，啲土咧其實最就忌咧，就係見到佢嗰啲啡色撞魚咗嗰啲位。 啡色會點啊？即係真係唔係咁靚，同埋差唔多。 熟得滯， 可能熟得滯，又或者佢係啦，佢真係又有機會撞魚咗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喺個形狀方面咧。你可以睇下佢一粒土，大家都知咩样啦。佢左右会唔会对称嘅？因为一粒好食嘅土咧，你要拣翻佢左右对称，就好似桃太郎嗰 logo 咁样咧。咁你左右两边你都唔会无端一边大一边细咁样啦 ，K 型咁样。咁 K 型咧留翻买士多啤梨。士多啤梨 K 型嘅好食喎。 越样衰越好食啊！ 系啊，有冇见过福冈嗰啲甜王？哇 ，ET 咁样， 跟住一边就扁，一边就突咁样。 系啦，直头好似中完，即系难听啲讲，唔知中过咩病。哇！但嗰只咧又好食喎， 好似啲靓仔咧玩嗰啲泥胶啊，同埋嗰啲鬼口水咁样，仲要一笪。 咁样啪咁样整咗去台面啦，个、形状系咁咧就最 相当奇丽啦，烧啤酒啦。如果土嘅话咧，就拣两边。 人都一样噶， 人点样？ 你有冇留意肉酸嘅人系好人啲嘅咩？ 唔一定嘅， 系咯，Kitty 都好人咯、 啊。心善则貌美啊嘛，唔系咩？我系咁样相信。 我好少以貌取人， 系 佢睇内心 嘅。所以心善咪觉得佢靓咯。 系咯， 系 啊，系 啊，唔止心善，家善我都觉得佢。 家 善都家 善，睇姓咩嘅啫。 系咯，姓咩噶？家善系 应该姓陈嘅。好啦，讲翻啲土先。 好，讲翻土啦。咁、又可以咧选择一啲细嘅土咧，即系大部分嘅品種啦，土都係偏大咧，會香甜啲嘅，係啦，即係佢可能太細嘅時候，佢嗰個成熟嘅程度啊，未係好夠啦，所以咧有機會咧，仲未係，佢未必會好酸。但系就唔會好甜，同埋冇乜味、 土其實最好食，我覺得係個香咯。 係嘅， 係好多製成品咧都有啲土味，我都中意，即係土味嘅汽水啊，土味嘅糖啊，土味嘅香水啊， 啊 我都覺得 泡都好啲噶。土 炮 好好，喂， 一份做咩？ 一份， 我见到小白同阿 O 做咩？同时咧耷低头， 好冇？ 你两个，我见到你两个， 我有讲一分嘅春哥， 同时耷低头， 佢仲笑紧， 系咯？我又话好好噶， 系咯？ 处变不惊，因为我成日都咁样对住佢坐喺对面。喂，我想问下 星期一，唔好咁啦，好嘛？ 我想问下小白。土咧，其實佢有啲毛毛啊嘛，食唔食埋？ 我就係又要講嗰啲毛毛啦。首先嗰啲毛毛咧，照道理嚟講，應該係個土係要搣咗個皮嚟食嘅，係、啦。表面咧，但如果你話嗰個毛毛咧，其實都可以令幫到大家咧，去到辨別到底呢個土啊。是不是一个靓土？ 哦，即系啲毛毛就唔食嘅。 毛毛就唔食嘅，因为佢表面咧，如果嗰啲毛毛好容易就会整到个伤痕嘅，所以嗰啲毛毛就可以一望嘅时候，啲毛毛系好靓嘅时候咧，即系代表佢冇表面伤痕嘅话咧，佢对称啦，咁就代表其实呢一个土咧有一个靓嘅土嚟嘅。咁同埋咧，有阵时我哋见到嗰啲毛毛中间咧，佢唔系嗰啲烂，但系佢好似有少少。好似巢皮嗰隻裂痕咧，但系你会睇得出嘅，佢唔系受伤嘅裂痕，佢好似自己啲皮咧有啲裂痕咁样嘅，嗰啲咧虽然佢外观咧就唔系好靓，但系咧原来佢系代表佢入边嗰个成熟程度够，所以佢就会产生咗呢一类型裂痕嘅变化。如果嗰一隻土咧你买啱嘅话，你发觉诶佢都特别香口嘅。 系咁啊，小白点解要即系引经据典或者咁仔细去教大家拣土咧？一开始都讲咗咁鬼贵一个土，你梗系要认真啲， 梗系啦。 苹果十蚊有三个嘅，你讲真， 十蚊都买唔到嘅， 买错咗。 你咪就系话咯，咁贵，点解去到三果铺摸都唔俾我摸啊？喂，咁贵一个，你又唔俾我摸？ 因为啲三果已经靓到你净系目测啊，同埋闻都已经知道佢靓唔靓啊。 喂，不过咧有阵时你叫嗰啲阿姐拣咧，啲阿姐又唔系次次都拣啲好嘢俾你， 要氹嘅。唔系啊，即系发觉买三果嘅时候，啲阿姐同阿哥要氹噶。 系咪？点样氹阿哥？ 即系譬如阿哥嘅时候就话：，哇，呢个西瓜靓唔靓噶？咁。即系你又要同佢讲， 睇嚟你唔系好识氹阿哥喎， 飘到讲翻氹阿姐啦，我就会同阿姐讲，喂，呢个土有冇阿姐你咁靓啊？啲阿姐就会话呢个土靓过我啊，系啦，啊氹多佢几句咧，你发觉佢拣多几下，你个心都安乐啲 啊。通常你氹得佢开心嘅时候咧，诶唔好要呢啲，跟住佢喺后拉嗰度攞出嚟俾你，呢啲先靓。 系啊，我都有试过咁样，我都有试过， 即系做人我氹下你，你氹下我啫，系咪先？ 估佢唔到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新闻报道。